员会上宣布，基于新型肺炎特别措施法延长有关地区的紧急事态令有效期到下个月7号，当中包括首都圈4个都县、东海2个县、近畿3个府县和福冈县。政府呼吁国民配合，令到疫情早日消退，又说视乎疫情走势，可能会在限期前解除部分地区的紧急事态令。天气方面，一股较凉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至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48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22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5点，升3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24.5，升12.5；美团395元，升4元；阿里巴巴260元，升8.8；比亚迪股份262.2，升17.2；小米集团29.7，跌1毫；保利协鑫能源系报3元，升7.9；港交所521元，升17元；中国海洋石油8.17，升3毫；中国移动48.3，跌1.5。中国平安91.25，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22，瑞士法郎8.66，澳元5.914，加元6.061，新西兰元5.574，欧元9.366。每百日元对港元7.3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2点，升271点。港金现价报1707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6美元，卖出184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龙尾海丰园。另外渣华道近住北角道车多，龙尾电器道近油街。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仲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NO 签证移民英国的安排，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 他自己想一下自己的前途打算，我去英国爱美国关你什么事呢？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你去是你情我愿，但是这些人呢都有可能就会回来，因为他适应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2月2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是陆宇光。同大家讲讲咧，就系香港嘅疫情嘅发展啦。嗱，本港新增咧系25宗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当中咧系24宗系本地个案嚟噶。而本地个案之中咧，又有4宗咧系暂时源头不明，其余嗰20宗咧都系同早前嘅个案有关噶，包括咧有5宗咧系属于机场第三条跑道嘅群组相关嘅个案啦，同埋1宗咧就系一个老人院舍嘅个案嚟噶。咁呢个老人院舍咧就位于深水埗的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咁其实咧就系之前咧已经有系两位嘅工作人员，同埋咧就系一位老人家染疫噶啦，咁所以出现咗个嘅感染群组，当局咧会安排佢哋全间老人院咧系做检测噶。咁至於咧，剛才都講到咧，有四宗暫時源頭不明嘅。咁根據咧，就係而家政府嗰個最新嘅檢測強制檢測嘅門檻咧，一棟大廈裡面咧，只要有係一宗嘅不明源頭嘅個案嘅話咧，咁成棟大廈咧都要進行一個嘅強制檢測，會納入呢個強制檢測嘅公告啊。咁所以咧，呢四宗嘅不明源頭個案咧，所屬嘅大廈咧都需要進行強制檢測啦。就包括咧係柴灣興華一村嘅美华楼啦，将军澳富康花园第9座啦，元朗塘头埔村16号啦，同埋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咧，都系纳入咗强制检测噶。嗱，呢个嘅降低呢个嘅强制检测嘅门槛咧，就系寻日政府去到宣布噶。咁啊，寻日下昼四点钟嘅时候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率领一众嘅官员咧，都系宣布咗呢个嘅降低强检门槛嘅呢个安排。咁所以寻日咧，其实已经有咧21栋嘅大厦咧系落入咗呢个嘅强制检测嘅门槛之中啦。咁所以咧就已经需要进行强检噶啦。咁大家又覺得啊，即係呢個門檻降低門檻嘅一個做法，又係咪合適咧？歡迎打嚟18723111啦。咁與此同時咧，除咗降低呢個大廈強檢門檻之外咧，尋日咧張敬忠司長咧都講到話咧，係為咗堵絕呢個社區嘅傳播。在未来十日啊，即系话由寻日开始啦，去到2月10号年29咧，政府话会做更加广泛、更加频密咁针对一啲个案比较多啦、楼宇质素欠佳啦，或者系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嘅区域，可能存在一啲感染风险嘅大厦咧，去进行更加多嘅所谓封区检测嘅行动，直至到咧年廿九噶。 咁政府喺四点零钟咧宣布呢个嘅更加多啊，更加密咁去做呢个嘅封区检测嘅安排之后咧，相隔几个钟啫，咁就系寻晚嘅七点钟开始咧，咁已经有四个区四个一个嘅楼宇同埋地区咧，就系陆续咧就系被纳入呢个嘅封区检测嘅一个安排之中啦。咁包括咧就系油麻地新田地街、众芳街一带啦，尖沙咀嘅金联大厦啦，元朗好彩洋楼啦。同埋咧就系码头围道嘅隆基大厦，咁就系寻晚七点钟开始咧就陆续咧就被围封，同埋要进行强制检测嘅。咁结果咧今朝早咧就陆续咁去完成呢四个区嘅检测啦。咁嘅情况系点咧？咁啊见到一共咧就大约有1700名嘅居民咧接受咗检测。咁但系咧就冇发现任何确诊嘅个案噶，咁不过冇发现确诊个案之余咧，亦都见到有啲人咧就唔好听话啦。咁因为咧呢四个区咧就有20市民咧就未接受呢个强制检测，咁啊当局咧向佢哋处于呢个定额罚款5000元，同埋发出呢个强制检测令嘅，亦都有咧就大概110户嘅居民咧系冇应门啦。咁啊相信咧就系政府咧就会继续追踪呢啲嘅个案噶啦。咁但系见到咧，就系头先讲啦，即系寻晚围封检测嘅呢四个区域咧，咁当然啦，就睇翻卫生防护中心嘅记录，部分嘅大厦咧系有即系1至3宗不等嘅一个确诊个案出现，但系亦都有啲区员指出，其实咧油麻地其中一栋楼咧，过去14日都冇个案噶，咁点解又要即系将佢系围封检测咧？咁有啲区员甚至咧使用呢个嘅。濫封啊，有濫封之嫌呢个形容词咧，嚟形容当局嘅行动添。嗱，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出席行会之前咧，都被记者问到啊，其实今次咧即系更加多、更加快、更加密咁样去做呢啲嘅围封检测，系咪有一个劳民伤财之嫌咧？咁特首就咁讲啦，佢就话咧，其实咧做呢啲嘅公共卫生嘢咧，就唔系话等到个病出嚟咧就医好佢先至得嘅，咁就系咧要防止呢种病发生，特别是系传染病啦吓，有好多预防性嘅工作，希望咧走在传播感染之前啊。咁并且话咧就系讲到话，即系佢而家今次围封嘅一个准则系有乜嘢咧？有三方面噶，第一咧就系公共卫生啦，即系除咗呢个个案之外咧，亦都系要考虑其他嘅公共卫生因素。第二咧就系环境同楼宇嘅因素啦，譬如话啲渠管啊或者楼宇管理会唔会有一个感染嘅风险啦。第三咧就系政府咧嗰个检测嘅能力，咁而咧政府咧就会睇晒呢啲因素咧，就住嗰个地方系咪决定围封咧作出决定噶。咁佢认为咧今次呢啲嘅围封嘅政策咧系科学吓，亦都系判断吓，有时咧就冇可能话100%科学性噶，但佢就觉得咧唔系劳民伤财，系非常之值得咧去做噶。不過咧，亦都有啲傳媒咧就報導翻，尋日亦都有唔少嘅個案喺一啲被圍封嘅一啲範圍裏面咧，有啲商鋪啊，譬如有啲非法鋪咁樣啊，有啲人咧就係被圍封，有啲客人咧被圍封咗一晚咧就走唔甩啦，就要做強制檢測啦。咁大家又覺得做呢啲嘅圍封檢測之餘，又應唔應該有一啲嘅豁免？譬如話係一啲嘅商鋪，又應唔應該分開處理咧？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点样睇而家政府嘅一个强检策略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2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限制及强制检测行动并非劳民伤财。行動亦都非按驗出多少確診個案判斷成效。 我都扮專家講過幾次㗎喇，在公共衛生的領域，不是看到有病去醫好的病就叫成功，是防止這個病發生，特別是傳染性的病。所以不能夠單單以我們做了一個行動找出多少個確診個案來到去量度那個成效。 12:30，新建成的北大嶼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816张隔离病床，其中48张隔离病床预计今个月26日启用，主要接收16至65岁轻度至中度病情的新型肺炎病人。九龙西医院联网总监罗振邦： 呢一间医院的定位同亚博嗰边嘅定位系有啲唔同嘅。亚博嗰边咧，其实咧好多。是非常之輕度的病人才可以住在那裡，譬如他不需要氧氣啊，譬如他真的要一些抗病毒的藥物處理呢，那邊都是不會做的。但是這裡其實可以做到這件事。當個疫情 嚴重啲嘅時候咧，變咗我哋將一啲部分嘅病人咧轉過呢邊處理。 三點，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最低工資維持每小時37.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委员会会考虑到香港经济正处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大多数委员的共识是建议维持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在每小时37.5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委员会的建议。 四点半，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4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4宗感染源头暂时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就討論緊政府嘅一啲檢測嘅策略啊，無論係降低呢個強檢嘅門檻啦，以至到咧就係更加多咁樣去做呢啲嘅違風檢測，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頭先都講啦，有啲違風嘅地區裏面咧，其實係有啲商鋪噶，即係唔單止居民，仲有啲商鋪噶。咁有啲違風行動咧，就可能令啲商鋪咧就係嘅職員啦，同埋客人咧。都冇得走啦，情况系点嘅咧？嗱，我哋咧就系电话旁边请嚟咧，其中一个区域咧就系呢个码头围道嘅隆基大厦啦。隆基大厦咧里面有一间嘅中医嘅诊所，咁啊呢位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中医师阿杨医师喺度噶。杨医师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咧？就寻晚啊开始呢个围风检测嘅情况系点样咧？你哋间铺头嗰时系做紧咩噶？ 嗰陣時我哋仲喺度即係睇緊 patient 認證緊嘅。 係，咁有冇話 即係治療中嘅？ 即係鋪頭裡面其實係有幾多人啊？ 有4個 patient。 嗯，你哋嘅職員呢？ 我仲有另外一個2個職員。 係。咁、你哋點樣知道即係你嘅地區所在嘅大廈係被違風檢測？你哋點樣知道啊？ 因为门口呢太嘈，突然间就话啊围住咗啊门口，咁我哋就行出去睇一睇啦，就即係已经警察已经封晒个封条㗎啦，个拉晒话即係唔俾再出入㗎啦。 係，咁有冇啲人员同你讲话呢度发生咩事呢？ 强制检测啦。 係。 啲阿 Sir 已经过嚟同我哋逐家逐户解释㗎啦。 系，咁系咪个指示就系话你哋无论系你哋职员啦，以至客人都唔准走咧，系咪咧？ 系啊，系啊。 系，咁结果你哋由几点钟开始啊？咁啊，同埋即系寻晚系点样过嘅咧？大家？ 8点开始到听朝嘅6点， 即系今朝嘅6点几。 系啊，今朝6点半系。 系。 个个都冇办法噶啦，个个坐晒喺度啊，或者俾佢哋挨住咯。 系。你哋有冇地方俾一啲客人啊，同埋你哋嘅職員去到休息啊？ 我哋有2张床嘅，就俾佢哋休息啦，仲有2张排凳俾佢哋瞓喺度又得，坐喺度又得啦。 嗯， 咁嘅。 啊，咁你哋又系咪都要排队做检测咧？ 要排队做检测嘅，咁佢哋通知我哋佢逐家逐户咁样咧，就会通知我哋过去做检测嘅。咁我哋多數係商户，咁佢首先就安排咗我哋去做檢測先嘅。 嗯嗯。咁其實好多你哋啲職員啦，同埋啲客人，咁你哋即係幾個人啦，有冇話真係準備話係即係有身上面有冇啲日用品啊，或者係即係成晚流流長，咁應該佢哋可能都生活上都好多唔方便，係咪咧？ 係啊，其實冇乜生活用品嘅咋，咁我知道咗之後強制檢測，我就即刻去安排咗對面啦嗰、那個餐廳，就同訂咗飯過嚟食先咯。 係，咁啲客人係有冇話住邊區㗎？同埋咧，佢哋嚟到其實係留咗幾耐咧？咁如果而家即係又俾人圍封咗，會唔會話都覺得啊，即係好似個都幾嚴謹啊？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滿嘅情緒啊？ 都有啲嘅，不過唔係好強烈嘅。 嗯， 即系佢哋会觉得吓咁黑仔噶咁样咯， 系，咁佢哋有冇得梳洗啊？ 梳洗就我哋有就梳洗就冇噶啦，都系洗手间嗰啲咯，又俾佢哋去。 系，仲有冇啲咩日用品系佢哋需要，但系可能寻日都比较麻烦，佢冇办法得到嘅咧？ 最好就是话夜晚有啲皮肤咁俾佢哋啦，即系其实瞓就冇得瞓咁样。如果商户佢哋住楼上嗰啲就话有得瞓，就话即系如果冇我哋做铺头嗰啲啲客人走唔到嘅话，应该尽可能安排啲即系地方俾我哋瞓啊，仲有个保暖嘅措施咁样咯。 系系系，其实人嗰啲政府人员咧有冇都俾一啲嘅建议或者指示你哋？其实你哋成晚咁可以做啲乜嘢或者点样休息法咧？ 呢一样指示就冇噶啦，就系话只要我哋留喺可以喺呢个风嘅范围内走动啦，仲有就系、是最好就话喺诊所入面啦咁样。 嗯，好啦，你自己点样睇成个嘅一个围风检测行动啊？因为都老实讲都系麻烦到你哋同埋啲客人嘅，咁有一个围风嘅措施，你自己点睇啊？ 其实就唔系好方便噶啦，但系咧就系、是、觉得检测都有必要嘅，咁为己为民啊嘛，系咪先？咁、加上佢哋呢，我哋呢一座呢个隆基大楼咧，又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系都有几宗个案系咁样嘅，都觉得系做一个全民即系做一个呢个区里面检测好啲嘅。 嗯，又或者系有冇啲客人有可能讲过下，即系譬如其实佢哋都系嚟停留一阵睇下证咁样啫，咁会唔会真系再去做一个行动嘅时候啊，会唔会可以俾佢哋检测完走咗先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建议咧？都 我有同佢哋去商量过即系了解过情况，或者同佢哋倾过呢个问题嘅，但系佢哋话唔可以嘅，要等个检测出咗嚟先可以咯。 系，即系检测出咗嚟，佢哋系可以走嘅。 都本来话有啲个案有啲人就讲可以嘅，有啲就未得咯。结果就系六点几先就得啦。 嗯，咁你哋结果系几点钟系收到一啲检测嘅结果啊？ 有啲人咧六点几已经收到噶啦，但系我系仲未收到噶。 系系系。系，咁你会都觉得啊，其实即系政府喺呢次呢啲，譬如啲检测嘅速度啊，或者系呢啲情况都可以改善咧，会唔会？ 可以嘅话，有啲真系唔方便，可以再快啲，好似即系嚟睇嘅客人咁啊 ，patient 咁啊，咁佢哋可以俾佢哋走先就最好啲咯。 嗯， 即系始终冇一个好嘅瞓觉环境系好辛苦噶。 明白，好啊，多谢晒杨医师，多谢你吓。 好，唔该。 杨医师咧就系寻晚喺码头围道隆基大厦被围封住嘅一个中医师啦。咁佢都刚才讲话有系几位嘅病人咧，当时都系睇紧症嘅，咁都系即系喺度留宿咗一晚噶。咁好啦，亦都揾嚟咧就系嗰区嘅区议员啦，就系咧九龙城区嘅区议员啊，郭天立啊，郭天立你好。 系你好， 咁我哋头先就同一位即系被围封嘅中医师去到讲翻呢个嘅佢哋即系被围封嘅情况啦。咁以你所睇，其实除咗阿杨医师之外，有冇其他嘅一啲商户啊，都系即系被围封之后，咁要喺呢佢哋嘅铺头嗰度去留宿一晚噶？ 其实有嘅，因为其实讲真系，就算我哋去到凌晨三点几嘅时候落到去咧，我哋都仲见到系有一啲嘅食肆系开咗灯落咗半闸，咁系有人喺里边坐住嘅。咁而即係除咗食肆之外啦，亦都想講，其實甚至係有一啲唔喺嗰度翻工，唔喺嗰度住，純粹真係路過嗰個受限區域嘅人咧，係被困喺嗰個受限區域裏面，同樣地都係要等到大概七點鐘嘅時候先至可以離開現場嘅。 係路過係佢哋可能係嚟係做乜嘢嘅咧？知唔知道？ 因為其實咧嗰個位置咧，咁其實都近工廠區啦，咁係有一啲可能係放工嘅人，咁啱就經過文娛街咁，咁啊諗住去搭車翻屋企，咁即係我哋去到琴晚凌晨嘅時候，所見其實都有六七個呢一類嘅人，咁我哋可以隔住一個即係工廠大嘅鐵閘，可以同到佢哋傾偈。咁其實即係佢都講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嘅情況就係、是、你如果係即係食肆嘅員工，或者食肆裏邊係即係幫襯緊嘅嚇，等緊外賣嘅，你都可以喺食肆嗰度等。又或者你係居民，你可以翻屋企。咁但係佢哋咧就係、是、要係坐喺個即係個檢測中心裏面嘅一啲嘅即係嗰個啲台凳咁樣啦。咁啊變咗即係其實佢哋係喺一啲咁樣嘅户外嘅環境之下，就變咗成晚要通宵咁樣喺度即係守候住咁樣咯。 系咁，头先同阿杨医师倾嗰时咧，佢都提到话啊，如果即系政府人员可以再提供多啲日常物资啊，例如话系啲被铺啊等等啊就好啦。咁以你所见，其实政府人员有提供啲咩物资，你又觉得足唔足够啊？ 其實昨日主要佢哋提供嘅物資都係一啲即係我哋見到推貨車去到好多啲出前一壁啊、豆豉鯉魚啲都係啲食嘅嘢啦。咁同埋即係亦都係有一啲人員去，即係啊，你係咪有啲特別嘅藥物需要，係需要向佢哋去求助嘅？咁佢哋都會即時提供嘅。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嘅呢一樣嘢，佢哋就冇特別提供啦。咁變咗其實即係同人哋就係話啊，無論係喺啲商鋪即係裏面，即係或者地鋪裏面等待嘅人士，又或者係好似路過一啲嘅市民啊，咁佢哋點樣去保暖咧？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點樣可以去入睡咧？呢一個我都。即係我當然唔希望再有呢啲咁嘅封區警察，但係再有嘅話，都希望可以做得好啲。 嗯，你自己建議咧，或者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啲被困住嘅一啲路過嘅人，咁佢哋結果點樣過咧？尋晚 佢哋其實都係真係即係坐喺一啲老實講咧，其實兩點鐘凌晨兩點鐘左右，其實大致上啲檢測佢全部做曬嘅，咁就變咗其實都收起啲帳篷之後，咁有一啲嘅凳咁樣，佢哋都係即係民政處嘅人員都係容許佢哋坐喺嗰啲嘅凳嗰度啦，咁係繼續去等待，等到天光嘅時候，等呢個地方解封係俾佢可以走。因為其實原本初頭就話會唔會呢啲人可以早啲走咧，咁但到最後佢哋都係決定啦。 阿郭天立，因為即係要做新聞啦，我哋轉頭翻嚟同你傾多一陣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24宗本地个案中有4宗源头不明，另外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旺角朗豪坊5楼 Uniqlo 有3名员工确诊，最后的翻工日期是在上星期六。他们曾经参与有11人在港岛区的私人聚会，同店的70多名全职和兼职员工需要接受检测。机场三跑工程再多5宗的个案，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1名院友确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冇证据显示反修例案件被捕人牵涉毒品问题，但话反修例示威现场气氛亢奋，形容亢奋程度同吸食毒品之后相似，有时以为示威者吸毒。新民党议员容海恩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担心有犯罪分子以毒品利诱青年参与暴力案件。邓炳强回应说，只是有极少数反修例示威被捕者被搜出毒品。另外，邓炳强说，去年出现多宗欺凌案件，估计和反修例事件催生的不守法意识和鼓吹私了有关。这种风气可能荼毒青少年，令青少年犯罪情况恶化。本港上个月零售总销货价值314亿元，按年下跌13.2%。政府发言人话，受本地第四波疫情同埋因而实施嘅社交距离措施影响，去年12月零售销售跌幅扩大，而2020年全年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65亿元，较前年全年下跌24.3%，总销货数量就下跌25.5%，系有纪录以嚟最大嘅年度跌幅，反映疫情对同消费相关活动造成嘅严重冲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个法庭开始审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指违反缓刑规定的案件，报道说他面临最高3年半监禁。纳瓦尔尼在一个透明玻璃搭建的犯人栏内应讯，聆讯开始之前，他透过对讲机慰问前来旁听的太太尤利亚，说知道当局指控尤利亚严重违反公共秩序，但对他感到自豪。尤利亚日前参与示威，要求政府释放纳瓦尔尼，被当局罚款。法庭外聚集一批纳瓦尔尼的示威的支持者，报道说警方扣押过100人。西方国家关注案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俄罗斯镇压示威者，又说华府正是检视可能会向莫斯科采取的回应措施。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的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就排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至海丰园段就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段仲是多车，不过比之前比较就是繁忙，就冇咁挤塞㗎啦。观塘道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东行去这个油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彩虹村，西行去龙翔道的龙尾近德宝花园。新界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浪翠园一带就好多车，因为之前那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慢车的龙尾去到丁九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浪翠园一带多车，龙尾去到丁九。青沙公路的大围段现时交通都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元朗的强业街有临时交通安排，由现在去到星期五早上9点，强业街是会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活在当下嘅香港，人嘅心灵会唔会特别嘅脆弱呢？我系林以乐，由今个星期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嘅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嘅晚上，我会从新心灵出发，令大家获取富足嘅精神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寻晚啊，咁政府亦都系咧系喺夜晚7点开始咧。就是对4个区域呢就进行了一个围封检测的行动啦。咁虽然呢就找不到一个新增的确诊个案啦。咁但呢就见到是有好多有部分的人士呢就是未有这个遵从这个强制检测令啦。咁所以都是发了一些的定额罚款的。咁大家如果有意见呢可以打来1872311同我们一起倾下。新闻之前呢我们就同呢九龙城的区议员呢郭天立倾紧啦。找返郭天立出来先。你好。 系，各位 听 众大家好。 吓，今日就头先都问到咧，就系结果你见到即系路过嘅一啲人士啊，或者商户啊，点样去过琴晚啊？咁啊，仲有啲补充系嘛？ 系啊，咁即系如果有商户嘅话，佢都仲可以翻上，可以翻自己嘅铺头。咁但系一啲路过嘅人，佢哋就会系即系坐咗喺一啲本身系嗰个采样站里面嘅一啲嘅凳上面，咁啊一路系要等到天光嘅时候，先至俾佢哋离开嘅。 系嗱，如果真系再去思考一次，即系呢个一啲嘅围封检测嘅行动啊，你觉得嗱，即系住户佢哋检测完可以翻上楼自己屋企啦。咁但系譬如呢啲商户啦吓，客人啦，又或者你讲嘅路过嘅人，你觉得有冇需要做一啲嘅唔同嘅安排俾佢哋？ 其实我个人觉得系有需要做唔同嘅安排嘅。 咁當然啦，佢而家出嚟講嗰個嘅理據就梗係話，我哋等有初步檢測結果先至放啲人走嚇。咁即係以免咧，原來即係呢個路人或者係商鋪嘅職員啦，原來佢係一個確診者，咁點算咧？咁佢當然可以用呢一個理由去解釋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有酌情嘅處理。如果唔係，其實佢哋冇充足嘅睡眠，咁對佢哋都係即係會有負面嘅影響啦。即係究竟我哋而家去做一個採樣檢測係即係真係想去解決問題啊，定係即係純粹做 show 喺度擾民咧？咁呢一個咁大家係心中有數。 嗯，亦都同你讨论一下咧，即系而家政府做呢个封区检测嘅啲行动啦。咁政府都寻日已经开始预告啦，嚟紧呢几日咧都会更加广泛、更加频密咁样咧，去针对一啲系高风险嘅区域咧去做呢个封区检测噶。咁寻晚咧就封着你嗰区，你所属嘅区咧就系即系码头围道嘅呢栋嘅隆基大楼啦。咁睇翻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数字咧，咁其实累计咧你哋所呢个隆基大楼咧都有3宗嘅确诊系咪啊？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三宗， 你同唔同意要围封咧？咁 其实3宗嘅确诊个案咧，都系嚟自隆基大楼嘅 A 座。咁重要咧系后嗰两单咧，都系一啲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嘅个案啦。咁其实我即系可以咁讲，就系话我其实唔系好赞成封区检测嘅。咁但系你就算你真系当你一定要做，其实喺红磡好多其他嘅地方疫情系更加严重。点解会拣到系隆基大楼咧？即系隆基大楼嘅 B、C、D 座更加系完全喺过去呢两个星期系冇任何嘅确诊个案，点解嗰个围封嘅范围会包括咗 B、C、D 座？就算你封呢座咧，我哋都觉得其实唔系好合理嘅，因为根本个疫情都唔系好严重，点解会拣正呢一度？你封埋 B、C、D 座系更加完全冇任何嘅即系根据，即系究竟佢或者可唔可以讲一讲俾我哋听啊？佢系咩原因？考虑咗咩因素之后系会封呢一度咧？是不是有一些後果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呢？是不是都想去截斷什麼傳播鏈？他是沒有任何交代，即是我們都覺得很詫異的，其實會揀正這個地方。 是現在政府就沒有就著個別的一些封區檢測的行動，即是哪一些樓封了，即就沒有就著個別的個案就解釋原因的，只是都重複講到或者幾個因素，就看看那棟樓的一個確診個案，一些風險考慮，還有即一些樓宇的質素、管理問題、他們有沒有渠管的問題呢等等啦，咁你覺得即係你所屬嘅區咧都係位於碼頭圍道啦，咁其實都多舊樓嘅嚇，咁如果即係根據而家政府所列嘅呢啲嘅因素考慮嘅話咧，可能嚟緊咧都會你哋九龍城區議會咧都可能有唔少嘅樓宇都可能有機會做呢個封區檢測噶咯。 其實我覺得係唔出奇嘅，即係而家佢嗰種嘅做法。不過講一講啦，我區咧其實即係而家剩低落嚟嘅所有嘅，因為重建問題，剩翻嚟所有嘅屋苑啊，即係甚至係單棟嘅地方，全部都係有 lift 嘅，即係就唔係一啲冇 lift 嘅唐樓，亦都唔係一啲三無大廈。咁即係簡直我哋嗰度其實真係有少少奇怪。咁但係我哋都難保就係會之後土瓜灣、紅磡其他地方一啲嘅即係三無大廈一啲嘅唐樓都會係無啦啦突然間封區咧。我呢個可能性係存在嘅，即係以我自己個評估。 嗯，如果真係繼續做嘅話，你有咩建議俾政府啊？ 首先我其实真系唔系好即系睇得到啦，究竟佢而家做紧嘅呢个强制检测啊，画个受限区域出嚟，系咪真系可以阻截到嗰个疫情咧？你而家睇个成效系不彰嘅。啊，隆基大楼1006嘅检测者里面系完全冇任何嘅人系感染嘅。咁即系究竟呢一个系咪真系一个合适嘅做法？甚至佢拣啊，即系我哋唔赞成封区呢一种嘅做法。你好啦，当你真系要封。你嘅準則點樣？我覺得佢哋係要係有一個反思同埋檢討，唔好變咗圍封區、封區。佢哋應該點對點係，即係一啲真係有需要、有擴散風險、有垂直傳播風險嘅，咁你咪去做。咁但係否則嘅話，其實你真係唔好圍封區而封區，搞到勞民傷財，其實都嘥咗好多一啲公務員嘅休息時間。 OK， 亦都干擾緊居民嘅生活作息。 Okay. 好啊，唔該曬郭天立，多謝你嚇。郭天立咧就系九龙城嘅区议员嚟噶，咁佢属于系学园海逸呢个嘅地区噶。咁各位点样睇今次嘅政府会加紧呢个嘅封区检测嘅行动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咁头先都引述啦，咁其实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都讲到话咧，其实就政府系希望喺未来嗰两个星期啊，即系讲紧农历新年之前咧，就采取更加进取、更加果断、更加到位嘅努力咧，去压制疫情啊。咁所以咧就都讲到话咧，会嚟紧会做更加广。 廣泛、更加頻密的一啲封區檢測嘅一啲行動啊，咁啊直至到年29噶，咁希望咧就係話過年之後，咁可以壓制到個疫情咧，就讓到咧就係部分嘅行業咧可以開翻學校咧，又可以回復翻一啲嘅正常啲嘅一啲面授課程。大家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啦嚇？打嚟啊8723111。嗱，電話旁邊有聽眾吳先生喺度， 你好啊，吳宇光， 請講。 我想話咧，你封唔緊要。咁人哋睇醫生，你都封埋人哋，有冇被有冇床俾人瞓啊？ 嗯， 點解嗰啲人唔會 call 白車送去醫院瞓呢？嚇、啊！我唔明白，喂，人哋睇醫生，你唔俾人走嘅，係咪先？嗰間醫務所嚟啊，你困住我咪仲衰。之前啊，我睇過醫生啊，醫生逢係你有咩病毒咧，嗱嗱聲走喎，佢都唔收錢啊！你明白啲醫生啊？喂， 嗯，系系系， 咁唔收钱啊？你而家张建宗话每日有一宗个案咧，就话要咩？你啊， 就全动强检 啊！睇到啊，睇到嗰啲喉管啊，你都冇人去，你屋宇署都冇人理啊！你睇下嗰晚嗰个咩何巨业啊，周围影嗰啲喉管出嚟，系、周围影出嚟啊！你都冇人去理啊，屋宇署，你仲话咩人哋咩有菌有菌？你有冇做过嘢之前？ 明白，好啊，多谢晒吴先生。吴先生提到一点咧，大家都可以谂下，即系譬如呢啲嘅商店咁样，咁就喺呢个嘅围封强制检测令底下啦。咁佢哋可能真係都店内都有一定数量嘅客人啊、职员啊咁样。咁其实嗰、那个社交距离又系咪，即系大家系咪都要一个关注嘅地方咧？咁同埋即系头先吴生都讲，即系系咪有啲嘅源头，譬如喉管嗰啲？大家要即系更加认真咁去关注啦。好啦，跟住有听众何先生喺度啊，何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关于个封呢个大厦城咧，系有需要嘅。讲、真，其实点解我唔明封？点解有啲人系有屋企都唔走出嚟去点咧？我都谂唔明，怕乜嘢咧？系咪先？如果大家肯去肯去多啲去验或者检查，对大家都好。 系咁不过而家即系有一个执法嘅 人出嚟验、我谂我政府都唔会去封啦，啱啱先？ 系吓、不过即系而家政府系有执法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一啲人系冇遵从呢个检测公告嘅，咁就定额罚款5000啦。咁如果即系如果都系违反强制检测令嘅，咁就要罚25000+6个月。 如果个个主动啲去肯验，政府边得闲罚你啊？啱唔啱啊？而且而家好多话冇公开点嘅，即系政府又唔諗下即系请啲臨時工清洁街道。呢段时间好耐都冇听讲话，哎，清洁香港嘅口号，你有冇发过啊？係咪、清洁香港嘅口号去咗边呢？啱啱先点解唔宣传下呢啲区议员啊，点清洁下香港啊？你清洁香港等于清洁屋企啊嘛。 OK， 好啊，多谢晒。 细菌啊会少噶啦。 好啊，多谢晒何先生嘅电话吓。咁、其实咧都讲到话，政府而家系点样去，即系譬如话都会拍门咧，去到喺一啲嘅围封检测嘅一啲大厦咧，就系、每个单位喺度拍门咧，喺度要求啲住户咧做强制检测嘅。咁好啦，如果嗰个住户真系冇应门啊，咁而咧系相信单位里面系有人嘅、哦，咁而家政府会做啲乜嘢嘅动作咧？咁今朝早咧，政府就有一个嘅新闻稿都有咁讲嘅，就系话咧，咁政府可能会采取一啲法律行动啦，咁就包括咧就系逐离或者系驱逐个别嘅人士，又或者咧就向裁判官申请手令咧，系破门入屋咧就进入单位噶。咁政府话咧亦都会按照法例咧，咁就继续禁制呢啲人士咧从呢啲嘅相关处所进出，并且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安排保安员咧去到驻守，或者咧就喺适当嘅时候咧就透过执达主任就协助进行围封，同埋咧要求有关嘅人士负责有关嘅费用噶。好啦，咁政府而家就话会执法啦，即系你唔应门咧都会做一啲执法嘅行动啦，甚至即系破门入屋添。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同个朋友食早餐啦，跟住佢咧就成日喺度嘻嘻嗨嗨咁样，跟住我问啲咩事，佢就话。 唉，今日咧下昼咧约咗一个咧唔系好想见嘅 friend 去食饭啊，咁跟住咧佢就非常之苦恼，唉，究竟点好咧？又唔系好想去，但又应承咗。跟住萧叔咧就同佢讲一句 quote 咧，亦都系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呢个 quote 咧就系来自咧 Steve Jobs 啦，佢喺一个演讲里面咧讲到，佢话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ere your last." 喺佢17岁嘅时候咧，佢见过一本书，即系睇到一句人一个名言啊。佢就话咧，如果你将你每一日都当成为你人生里面最后嘅一日咧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总有一日咧，呢件事咧系会成真嘅，即系总有一日咧，你系会 say goodbye 嘅。跟住佢就话啦 ，For the past 33 years, I've looked in a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过去个33年咧，佢每朝都望住块镜问自己。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如果今日是我人生里面最后的一日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m about to do today? 那我还会不会想好像我本身想着这样过而去过这一天呢？那这个问题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兴趣看回 quote 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呢就打出来给大家看。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50，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喺度噶。嗱，就睇翻咧近期嘅疫情嘅发展咧，就有一个嘅趋势都令人忧虑嘅。咁就系咧出现咗几个嘅地盘嘅感染群组啊。咁呢一波疫情咧，除咗呢个将军澳蓝田隧道同埋中九龙干线中段隧道嘅地盘咧爆发咗一个感染群组，仲有咧就系广华医院嘅重建地盘啦。最近啦，吓机场第三条跑道嘅地盘咧，亦都出现咧就系同样嘅感染群组嘅情况啊！咁今日咧都新增多5宗咧，就系三跑相关嘅一啲个案噶。啊，咁啊，究竟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嘅地盘出现一啲感染群组？咁同埋有啲乜嘢可以去到做得好啲，可以即系减低呢个感染嘅风险咧？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咗香港营造师学会嘅副会长啊，孟家荣先生啊，孟家荣你好。 你好，主持好。 你好，你好。点样理解即系呢啲地盘出现感染群组嘅情况咧？系原因喺边度咧？你又觉得？ 其实我谂地盘嘅环境咧，其实我哋面对咧就系流动工人嘅流动性好高啊。咁咧有好多情况之下咧，我哋都未必能够完完全全咁去控制所有工人佢自己作为自我嗰个防疫嗰个安排，例如佢哋系咪真系？好完完全全咁聽話係戴曬口罩啊咁樣咧，我相信我哋業界咧，我哋學會咧就會支持業界咧要做多啲增設唔同嘅更衣室嘅措施啦，要加強通風啦，最好咧每日消毒嗰個更衣室3-5次，唔同工種嘅工人咧應該盡量分開分批使用各個公共空間啦，減少交叉感染嘅風險。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通常即系一个更衣室会有几多个工人用咧？即系譬如你话增设更衣室嘅话，你哋期望系即系譬如话几多人用一个更衣室先叫合适咧？ 其实我谂睇唔同嘅地盘，即系香港有唔同大小嘅地盘啦。即系如果你基建嘅地盘会系大啲嘅，佢嗰、那个空间大啲，佢去设嘅更衣室会有多啲啦。但系实际上嚟讲咧，我相信系一个管理上嘅安排。我哋唔能夠話一個舉例，我哋唔能夠為一個幾百人嘅工種，佢能夠係有設置一個幾百人獨立嘅更衣室，反而就係話喺一個工作時間上面嘅安排，即係例如喺管理上面點樣去令到工人輪流使用，然之後咧適當地好似我之前咁講3-5次嘅清潔，咁我相信呢個咧就先係有效嘅方法。 系，即系分开工种去使用更衣室，就系唔希望佢哋即系唔同工种之间有啲交叉感染，系嘛？ 冇错啊，因为即系 正如剛才我講，我哋喺地盤嚟講，工人嘅流動性係比較高啦。咁我哋唔能夠避免佢哋一齊工作，但係最少我哋係能夠控制佢喺唔同嘅地方度更衣嘅話咧。咁希望即係一個好話一個唔好彩嚇，即係有感染嘅話咧，咁希望咧都能夠揾到個源頭咁解啦。 嗱，而家咧地盤嘅工人咧就係、是政府提為佢哋提供一個免費嘅檢測服務啦。不過就係一個即係自愿嘅性質嚟嘅。咁自從咧即係多個地盤爆發呢個嘅感染群組之後咧，咁有啲專家都建議咧就話希望會唔可以收緊地盤工人嘅一啲檢測嘅準則，譬如話要佢哋強制檢測或者定期檢測。咁你又同唔同意咧？ 其實而家喺發展局支持下咧，建造業議會同埋香港建造商會咧。已經為工地的人員提供了一個叫自愿防疫檢測服務的計劃的嘛，直至到1月27日，據我所知1月27日為止呢，已經為了93個工地22000個工人做了檢測。我覺得這個是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安排啦。至於即係其他冇工地註冊證的工人呢，即係冇工人註冊證的工人呢，他都是參與自愿防疫檢測服務。我認為這個方向做這個切断传播链咧系正确嘅， 系嗱，而家咧就政府寻日就宣布啦，咁就话就住工作场所嘅一啲爆发一啲感染群组咧，就系、是、进行一个收紧一个强检嘅门槛啊，咁就话譬如一个工作场所系出现两宗或者以上嘅确诊个案咧，就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噶啦吓，咁可能亦都影响到即系地盘嘅一啲运作啊，即系譬如两个嘅个案咁样啦，咁就可能要嗰个地盘系咪需要即系停工做检测咧？咁会唔会对你都有啲影响咧？ 首先我哋支持即系呢个收紧啊，正如即系。以往啊，即係未收緊之前，建築地盤有一個工人驗出陽性咧，我知道即係有承建商咧都自愿安排停工，進行呢個自愿強檢嘅。之後就要求所有工人獲得陰性報告先能夠再次開工啦。即係故此，政府收緊呢個工作場所嘅強檢安排咧，切斷傳播鏈咧，我覺得呢個方向係正確嘅。 嗯，但系即系头先你讲啦，即系业界都有一啲嘅自愿嘅一啲检测嘅计划啦。咁但系你见即系业界嗰个响应嘅程度啊，即系够唔够普遍咧？系咪即系所有工地都会即系睇下工人有冇检测先俾佢哋开工啊？定系点样咧？ 嗱，据我所知咧，其实自愿嗰个防疫检测服务计划咧，已经涵盖咗93个工地，即系1月27日嘅数字啦，即系涵盖93个工地。咁其实。呢、這個都喺業界我哋即係聽翻嚟嘅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咁即係當然啦，你話而家係咪完全全可以涵蓋曬所有工地咧？我覺得如果能夠咧有目標地針對若干開工人數，例如800人以上嘅大地盤咧，喺特定時間之內做妥檢測咧，咁係更為理想嘅。 嗯，咁如果真係一旦政府係再收緊呢個嘅呢個建築業界嘅一啲檢測安排啊，例如要你哋強檢咁，你哋我諗你哋都唔會反對係咪？ 絕對唔會反對啦，因為始終我哋建造業界咧，作為即係有幾十萬從業員嘅一個行業啦，如果我哋響防疫方面做得唔夠理想嘅話咧，咁個後果都不堪設想。 好啦，頭先都講到咧，即係而家工作場所咧，即係有兩個個案咧，就已經要做強制檢測啦。咁即係可能要停工有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如果停工，可能會唔會令到其實承建商嗰個嘅工程嘅進度受到延誤咧？咁同埋會唔會話因為個工程延誤，可能會有一啲嘅合約上嘅問題，可能會被罰款啊？咁你覺得即係政府，譬如一啲政府工程嚟講，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延誤嘅個案啊？ 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建造业界会分为公司型两个方面啦，各个工程合约里面嘅条款呢都系唔同嘅。即系作为一个代表营造专业管理嘅学会啦，我哋即系多数嘅会员都系承建商度做嘢啦，咁一定系有个担心嘅。不过公司型项目所面对嘅困难呢其实都好唔同。所以我哋会鼓励就系一旦如果地盘人员即系有确诊啦，都會建議咧，承建商方面同業主啊、政府部門啊，作一個即係坦誠嘅溝通啦。根據合約，希望可以彈性處理。 咁即係現行，即係仍然係都要遵守合約。咁可能有一啲嘅罰則嘅，咁但係就要同政府或者同業主傾，係嘛？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就住公營同私營嘅合約裏面咧，大家裏面嘅條款咧都各盡不同嘅，所以 但過去呢幾個地盤嘅即係感染群組，有冇得傾得掂？就係話即係唔使去到有咩罰則咁樣咧？ 啊，呢、這個我冇資料可以提供。 OK。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吓，咁就系、 是、好，多谢你， 多谢你吓。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香港营造师学会嘅副会长孟家荣啊，咁佢哋就有一啲嘅工程嘅管理人员啦，咁都讲到话咧，即系希望即系自己业界咧都有一啲嘅检测嘅计划噶啦吓。好，我哋听一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青沙公路沙田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骏景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724.5升12.5，美团395升4，阿里巴巴260升咗8.8，比亚迪股份262.2升17.2，小米集团29.7跌1毫。保利協音能源3升7.9，港交所521升17，中国海洋石油8.17升3毫，中国移动48.3跌1.5，中国平安91.25跌1毫，阿里巴巴是260升了8.8。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海外乐信、中国游戏控股、赤子城科技、Classified GP 股份编号是8232，之后是保利協音能源。五大跌幅股份：美津集团排第二的股份编号是8357，之后是汇联金融服务、金猫银猫和代丽斯国际股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1，瑞士法郎0.898，加元1.281，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报17,070，比上日收市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16美元，卖出1848.88美元。港汇指数100.8，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青沙公路一带嘅交通啊。之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喺美林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之前就比较塞车啦，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就回复畅顺。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排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啊。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好多车啦，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翻过九龙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九龙入口都非常多车嘅，咁啊头先都系丽晶花园嘅啫，而家就长咗好多啊，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的路面呢现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道彩石里段都是多车啦，来往方向都是，咁去龙翔道的龙尾呢就排到去德宝花园附近。新界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去到美城苑，大围的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金丝花园那段就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和丁九段都是分别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

社會是肯定有一即係你一講呢樣嘢咧，即係兩邊嘅人都一定都有，所以點解你先會喺嗰、那個、那個委員會有勞方有資方啦？而喺呢個而家呢個經濟嘅發展底下咧，即係資方似乎就有比較多少少嘅根據去唔加。咁但係問題咧，我自己關注咧就係話，即係你而家其實叫兩年一檢啦，其實每次咧每兩年到檢討嗰陣時咧，我稱呼為咩咧？就叫做街市講價。即系咧，劳方同资方咧就大家攞个数据出嚟讲啦，咁啊劳方肯定想讲多啲嘢啦，咁啊资方就最好就唔喐。咁呢样嘢其实都持续咗好多，都几弯噶啦。咁我自己嘅意见就系话，你要有个机制出嚟啦。即系当然啊，罗志光今日个意思就话、是、啊，你用指标式或者机械式嘅一个检讨咧，咁又可能又会有加，甚至系可能个最低工资会减添。但系我觉得都唔紧要嘅。我都唔緊要嘅，即係你首先你有個機制你可以檢討噶嘛。即係舉例嚟講，我哋而家講緊嗰個港鐵票價嘅可加可減機制，咁啊有啲市民講叫只加不減啦。咁你咪話哦，個機制可能有問題嘅，點解有啲因素考慮咗落去咧，令到呢個機制可能未必咁做得咁好啦。咁你咪再檢討個機制咯。但係如果你冇一個機制，包括最低工資，我就覺得應該係有一個你每年檢討都好，一年又好，兩年又好，三年又好，你要有一個檢討嘅機制，就係咧，究竟你用咩指標去釐定呢一個最低工資，而唔係每兩年咧咁資方同勞方嘅代表咧就大家坐喺度講價。咁其實大家都唔知點解嗰個價嘅，咁一邊就嗌高啲，一邊就想嗌低啲。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長遠少少嘅做法咯。否則嘅話咧，講真啦，你今日37.5，你加到40元，加2.5啊！劳方嘅都唔满意噶啦，咁资方更加唔满意啦。咁但系呢样嘢系不能避免嘅，因为两边系代表唔同嘅立场噶嘛。咁所以政府作为一个中间尽量唔偏帮嘅一个位置咧，最好就系帮手厘定一个机制。咁每年可能检讨话，哦，根据呢个机制或者呢个计算方法，有呢个咁嘅数啦，用呢个基数再去进一步大家倾啦。咁大家起码有一个比较客观少少或者大家都比较接受嘅基数，作为一个讨论嘅起点。 系嗱，头先阿金文峰都有提到啦，咁其实而家咧就系厘定呢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咧，都系有呢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嘅。咁佢头先都讲咧，就系有劳方嘅代表，资方嘅代表，亦都有学者嘅代表咧，就喺呢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入边嘅。咁佢哋就会参考，譬如系而家香港嘅啲就业数据啦、经济数据啦，咁就系咧作出一个建议嘅水平咧，就俾政府参考嘅吓。咁但系就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可能咧劳资双方咧今次即系其实每次啊，即系每次要去到倾呢个最低工资水平咧，都系咧即系有困难嘅，因为咧其实每两边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意见啦。咁而今次咧系委员会就认为咧就表示咧系大多数嘅委员咧都同意系冻结呢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咁就罕有地咧，根据报道咧就话咧有劳方嘅委员咧就唔同意签署咧呢份嘅建议书啊吓。咁就令到咧亦都系首次咧就有呢个嘅委员咧系唔签呢个嘅。最低工资的报告书，所以见到在尤其是在现在经济是衰退受住疫情的打击的情况之下，是这个问题变得特别敏感，还有首次出现一个真的完全谈不掂数就不肯签的一个情况出现。 是没错，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基本上现在的制度你一定了就已经两年了嘛。那两年其实个时间特别是现在那个疫情，其实我们个知道个变化，其实即可能今年都未必回复，但可能下年稍微有起色嗰陣時，但係都會仲係呢一個咁嘅呢個工資水平，咁可能大家就會未必覺得即係覺得妥當咯，就係話個疫情隨時可能稍微好轉，咁個經濟可能有稍微恢復嗰陣時，但係都係跟翻呢個價錢喎。所以我就係講緊呢一個機制咧，係即係成個檢討嘅程序咧，係必然要參考一啲比較客觀嘅數字，一啲機制先可以令到大家咧喺一個比較客觀嘅基礎上邊再去進一步探討，否則就係街市講價咯，即係一邊就嗌高價，一邊就話唔好改，甚至希望減價添。 但係即係呢個委員會嘅制度係有冇一啲另外嘅優點咧，譬如話，即係雖然咧見到指標嚟講咧，可能而家真係需要繼續去加嘅，咁但係真係見到咧，而家個經濟係情況係差嘅嚇，經濟前景係唔明朗嘅，咁誒好多嘅企業咧都因為即係捱唔住個疫情咧，即係可能會倒閉嘅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即係有個委員會有一啲人嘅聲音去到作為一個考慮嘅因素嘅時候，咁喺呢個時候即係作為一個凍結嘅決定。是咪即系又系真系系咪真系毫无道理咧？咁同埋阿罗志光今日记者会都讲啦吓，咁其实咧一年一检咧做一个机械式嘅检讨吓，亦都有个问题嘅，因为咧如果即系你一个指标性公式性嘅一个调整嘅机制，可能会加。 但系亦都可能会减嘅。其实对劳工界嚟讲，真系未必有利嘅。 冇错，咁所以其实同一样嘢就系啱啱我都讲一样，就系地铁嗰个可加可减机制。其实个机制可以检讨噶嘛？即系譬如如果我哋做咗一个咁嘅机制，或者指标性又好，机械式又好，跟住我哋发觉几年或者几轮之后。呢、这、一個咁嘅標準可能係有問題，咁大家咪再傾將邊一啲因素攞走，邊一啲因素加入去，咁樣樣咪可以令到大家嗰個討論可以比較係一個大家都比較接受嘅基礎上面去做。即係我諗我自己一個好大嘅諗法咧，就係你如果冇一個客觀嘅基礎作為大家嘅討論起點咧，咁樣勞方同資方基本上。咁當然啦，政府就話每邊咧盡量都平衡個人數。咁但係其實就算每邊五個人或者每邊十個人嗰個情況都一樣，即係你代表勞方你個立場一定係希望加多啲，你代表資方嗰邊你一定希望盡量唔好減，唔係盡量唔好加。咁所以大家可以已經可以預視到嗰、那個口同鼻拗嗰個情況出現嘅。 嗯，好啦，我電話1872311，政府就決定係凍結呢個法定最低工資嘅水平喺37.5嚇，第一次咁樣去凍結法嘅。大家有什麼意見呢？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一起談一下。電話旁邊就請來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勞方代表鄧家彪在這 裡。 鄧家彪你好。 鄧家彪你好。 先講講這個凍結的水平。 我都聽了你們 都幾分鐘。第一呢，談判是需要的。但是呢，怎樣將談判各方可以拉得比較埋，共識比較容易建立呢，就一年一檢一定好過兩年一檢。原因很簡單。兩年我哋勞方一定會睇咩呢？喂，你呢個數一定係影響兩年嘅生活需要喎。咁、那個數梗係會大啲啦。譬如話，喂 GDP 計埋通脹因素，每年5好合理啦，話咁兩年咪10咯。僱主就話最好冇加啦。好啦，就算加我都按通脹加。咁可能佢覺得個通脹係3嘅啫喎，咁兩年6，咁夾埋個差距咪4咯。但係如果你話我一年傾一次，僱主同雇员之间嗰、那个实质差距，一开始所谓个开价咧，系一定系埋啲差距细啲嘅。所以咧，今日罗志光话：，喂，一年一检啊，可能对劳方重伤咧，我系完全唔同意，甚至觉得佢都唔知道有冇谈判过。两年一检，大家开个谂嘅嘢唔同啊。雇主只会谂嗱，我由4月30号到5月1号咧，一加咧一个升幅咧系8%，但系雇即系打工嗰边睇，哇，呢个8%系两年用嘅，梗系嗌高啲啦。所以根本是难啲去即係收集共识嘅。咁今次呢个情况更加好恶劣唔理想啦。头先讲金文峰讲得好嘅。即係话如果嚟緊真係经济开始回稳啦。嗱譬如话好多国际金融组织都讲今年其实可能个全球经济可以慢慢复苏。咁即係22已经唔会差得去边啦。咁但係你将我个最低工资37.5一直去到2023年。四月，咁呢个系好离谱，同埋咧，其实法例系容许咧，政府有个主导性嘅。当然最理想就系话，你37.5各方倾唔掂嘅，咁我加翻个通胀嘅数咯。如果佢都唔想做得呢一步，退一步都可以做一样嘢嘅，就系而家法例系写咧，两年最少检讨一次。咁里边你唔最少检讨一次，冇人叫你净系检讨一次噶嘛，你可以检讨多一次，呢个系法例框架容许嘅。所以我都话啦，你政府你如果觉得个报告又唔系个个签晒名嘅，你可唔可以要求2021再经过呢？但系今日个记者会赶死，话唔再倾啦，就去到23。咁係即係令人好失望。 OK， 鄧家彪都想回應翻咧，因為羅志光喺記者會都有回應翻你呢個講法嘅，因為佢認為短過兩年一檢嚇，即係譬如一年一檢咁啦。咁可能咧就唔夠時間咧去做一個詳盡嘅資料分析嘅工作啊，因為可能有好多嘅社會數據啊同埋聲音咧需要聽啦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就一年一檢嘅話咧就唔能夠做到一個詳盡嘅分析，只能夠咧做一個機械性嘅一個檢討。咁而機械性檢討咧就頭先講啦，就係一個公式啦。咁可能咧有升亦都會有跌，咁可能咧最後咧就係亦都未必係大家想見到嘅一個嘅調整嘅幅度咁計。 第一次再認為啦。第二就是始终这个都是各方给意见然后谈判的一个平台。那你是说我不够时间做一个资料搜集数据分析，那这个就是你用一个机械的思维了。因为呢我要呢定一个方程式，但是数不够时间搜集，现在根本是一个谈判的平台来的。那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罗局长会这样说，还有你過去上年已經傾過一輪，即係2020傾過一輪，咁你2021可以係根據2020嘅情況再加當前嘅展望。 更何況咧，我都留意到黃佩斯主席啦，佢都苦口婆心咁話嗱，其實之前一次加多咗啦，嗰、那個通脹咧夠食噶啦。但其實我哋睇翻咧呢十年，我哋用十年嘅數據睇咧，香港打工仔嗰個工資中位數咧，由2010年嘅12000蚊，係加到2020年嘅19000蚊，係增加咗咧58%。但是最低工资是由28蚊加到37.5，仲要玩到2023呢只是增加了 33%。咁所以点解每次一个调整点解咁少人受惠嘅，以前就话十几万人受惠，点解越嚟越少人受惠，譬如37.5喺19年嗰次呢是得20000人受惠呢，就根本个工资最低工资是跑慢了整体打工仔女各行各业的工资增长，已经是跑慢了。你而家仲要立停佢，喺有通胀嘅情况底下其实个购买力仲会缩水，所以即系点解啲人都即系都好失望咯？咁你政府唔肯介入，即系始终我明嘅，佢唔想介入市场啊嘛，唔想自己噏个数嘛。咁你拱大家再谈判多次咯，喺2021唔做啊嘛，不作为嘛。 系阿邓家彪，我都想问一问咧，即系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而家个最低工资嘅增长系追唔上嗰个叫做工资中位数嘅增长。咁其实我哋都啱啱提即系讨论过啦，就系话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客观少少嘅一个计算方程式，即系譬如啱啱咁讲啦，即系工资中位数增长几多，咁我哋就加嗰个叫做最低工资几多咧？其实劳方即系当而家呢一刻啦，喺呢一个最低工资个追唔上嘅话，你哋其实劳方嗰边有冇话有啲共识，就话希望即系有一啲咁嘅计算方程式咧，可以出到嚟方便大家可以计数咧？ 跑及通胀，即系其实再一次我哋强积金个诉求，起码你俾一啲跑及通胀嘅保证，做呢个做起点。咁譬如个而家个通胀大概2%或者系1.8%至2%。咁你不用呢个去计嚟緊两年咯，加返呢个数咯。咁呢个係一个起，即係我觉得係保底咯。而家唔係通缩㗎嘛。市民大家都做好多调查，即係基层住屋嗰、那个小单位 A 单位嗰个租金同埋售价仲係升緊㗎。咁所以其实好多嘅通胀冇话因为香港经济差咗呢而变咗通缩。咁买嚿猪肉而家都贵啦，冇话劈返落嚟。所以即係如果即係有个所谓讨论的起点呢，一定是会跟通胀挂钩 的。或者如果是你刚刚讲其实这样、政府你说刚刚他的主导角色就消失了，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即其实在开会或者等等各方面，其实他们或者、资方那边同不同意说都有这样的机制呢，或者他们就说每次都就这样叫价算了，不要有什么讨论的客观的标准来就 再起点了这样。 当然我相信资方梗系唔想有嘢束缚住佢哋啦。而今次即系倾唔掂，冇共识就等于动身，或者个结果等于动身。我哋好惊嚟紧，就算经济回稳，会唔会资方嘅代表有部分系立心不良，用呢种手法咧？我系要嗌一啲好即系令人觉得好难接受嘅建议。咁冇搞到大家冇共识咯。今次资方冇共识，因为资方睇咗原来冇共识，等于动身唔使加。会不会演变成咁呢？所以我哋都即系一个就系睇当前打工仔女嗰个困难啦。第二就系话呢个机制本身会唔会就系俾立心不良嘅人睇到个突破位？哦，我次次搞到冇共识咯，冇共识原来等于动身嘅，咁咪仲衰？ 嗯，好，邓家彪话，咁其实今日罗志光你都系提到话咧，即系好啦，今次咧虽然话系冻结呢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啦，咁但系其实最低工资咧就唔应该被视为解决低收入人士啊或者家庭嘅一个家庭贫穷或者在职贫穷嘅唯一途径啊，因为而家咧就譬如政府嘅一啲合约嘅一啲嘅雇员啦吓、非技术雇员咧，咁其实咧嗰个嘅佢哋嘅薪酬啊时薪咧，亦都系比咧最低工资系多噶吓，咁佢哋。譬如外判的一些雇员咁样啦，咁佢哋承诺嘅时薪呢有一半人呢都係高过最低工资嘅两成左右嘅。咁、而另一方面呢，其实福利制度方面呢就係、都政府都见到而家即係经济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就係话呢其实而家有综援嘅制度啦，即係如果你係有需要嘅可以申请综援啦。另外呢就係低收入家庭嘅一啲在职家庭津贴呢，咁亦都係政府係检讨緊嗰个嘅时数嘅门槛嘅。咁所以就算话而家係呢个冻结呢个最低工资都好啦，咁其实政府都想表达一个信息、就系做紧啲嘢咧，就帮紧大家吓，你点睇咧？ 我有一样嘢要肯定嘅，就系罗志光喺保障或者改善咧政府外判服务最基层嗰啲工人清洁保安咧，嗰个投标制度 和那個工資保障那個制度呢真的改善了的。但是我們不能夠這樣，我政府攬住啲保住啲同政府有關嘅就得，而即係放任整個即係香港打工仔呢三百幾萬面對緊一個工資越嚟低嘅問題，放任佢啦，啊就由啲福利啊税收去補救。我相信唔係咁囉，好多人都係期望即係自力更生靠雙手養起頭家囉。綜援今年都有得加 2.8%， 綜援都有得加 2.8%， 最低工資就要四年同一個水平。咁係咪久而久之呢個不如即係陸局長叫人不如申請綜援啊，即係同我哋爭取失業援助一樣啦，唉唔好搞咩失業援助啦，綜援啦，係咪即係綜援係萬靈丹呢？咁反而你能夠透過合理嘅最低工資調整發放一個訊息俾成個社會，就係話經濟嘅艱難都好，僱員付出嘅辛勞都應該受到肯定，都應該個購買力唔好縮水。我覺得呢個係更重要囉，喺嗰啲福利上面再增加咩開支。 嗯，其實你點樣睇而家個就業市場呢？因為虽然话有法定最低工资啫，咁但其实而家即系好多雇主，即系都有啲时候都讲过话咧，其实你用最低工资请到人噶啦，即系真系咧，即系而家有啲数据就系话咧，而家大概有两万人啦吓，就攞紧真系最低工资嘅啫。咁但其实好多雇主都真系比最高过最低工资噶啦。咁 系嗱，当然咧就呢啲即系最低工资请唔到人嘅情况，我想继续发生，因为代表市道唔差。但是我哋亦都要承认嘅，而家真係经营困难，我哋点会唔承认呢？即係雇员都係社会里面一份子。但係我哋更加睇到唔少行业嘅老板根本改变咗一啲嘅经营模式，一个假自雇嘅问题，第二个外判或者係网上面、 okay. 可能係即係outsource晒。 Okay. 有啲就算佢冇改雇佣关系，佢将月薪改为前薪，譬如好多餐饮、 啊。都係一个唔理想嘅情况。时间关系啊，同邓家彪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啊。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新华社引述一名高级军官话，军方今日已经陆续释放昨日扣押的省和邦地方首长和议员，但昂山素基和温敏将继续被扣押，而针对获释的地方官员，军方考虑调整他们的职务。其中实街省一名官员透露，省长已经返回家中，据报伊洛瓦底省省长亦都已经返回住所。军方发表声明话，银行早前因为网络问题服务出现延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天气方面，一股较凉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就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系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在红棉路近山顶缆车总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多车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过了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逢吉乡。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日之内呢，围封四个的区域全部都是没有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相信呢居民都是安心的。我们都希望尽快做多些的检测，亦都是走在疫情之前，不是说啊已经去到一个爆发才去做事。我们都是希望及早呢去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討論緊最低工資啊。咁政府咧就係接納咗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啦，咁就係維持而家嘅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咧，就喺每小時37.5嘅。咁頭先我哋就訪問咗咧，就係勞顧會嘅勞方委員鄧家彪啦，咁就都發覺咧，佢嘅提出即係希望可以加最低工資嗰個嘅理據咧，同埋即係譬如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嗰個嘅講法咧，都有啲唔同啊。即係大家睇緊唔同嘅數據， 冇錯。 我首先讲咧就系、是、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咧吓黄佩斯啦，咁今日咧都喺呢个嘅记者会上面咧就系、是、有就住个水平咧就系、是、发言嘅，咁佢都讲到话咧就系、是、其实对上一次嘅调整啊，就系即系2019年嘅调整咧就由34.5加到37.5啦，咁嗰阵时咧已经系升幅达到咧8.7%噶啦，而同期嘅通胀咧就只系得5.2%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增幅咧已经系跑赢。嘅通脹噶啦，咁見到咧過去嗰一年咧，咁個增幅通脹咧只係升咗1.7%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對上一次嘅調整咧已經係咧就包埋今次嘅嚇今年嘅一個通脹嘅升幅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所以咁講，如果你淨係睇通脹嘅話咧，咁上次調整咧已經包咗噶啦。咁但系刚才我哋访问邓家彪啦，咁佢头先提出嘅一个理据就系睇翻即系最低工资实施即系2010年以嚟咧，其实香港嘅薪酬嘅中位数咧系跑赢咗呢个嘅最低工资嘅升幅嘅，咁所以咧而家即系好同好多香港嘅打工仔所得到嘅薪酬咧。是跑贏了這些最基層的市民的，所以是不是有需要去到調整這些最低工資呢？變成他參考的呢就是薪酬的中位數。金文峰又覺得應該看通脹還是看薪酬中位數呢？ 剛剛鄧家彪的說法呢，他一開始就提了這個數字呢，就是工資中位數跑贏了，這樣呢其實好就是說他覺得應該再加最低工資，但是之後其實鄧家彪又有提過，喂個保底就起碼要跑贏通脹或者等同通脹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翻去啱啱一開始節目一開始嗰陣時提過一樣嘢，就係、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叫做方程式去計嗰個討論嘅起點。即係當然其實通脹也好，即係工資中位數個增長也好，亦都可以係作為其中即係呢條方程式裏面嘅其中一個因素。即係我哋總不能話，嗰個中位數升得快啲，咁啊。勞方梗係想睇中位數啦，咁但係有一日如果嗰個通脹跑得快啲咧，即係仲多過個工資中位數咧，咁你係咪就要睇通脹咧？咁所以我哋點樣樣去揾一個比較客觀，即係其實除咗通脹同埋呢個工資中位數之外，其實亦都可以有其他因素可以再考慮埋喺裏邊噶嘛。咁所以而家成個情況咧就係、是、即係邊個數啱我用多啲咧，咁我就攞邊個數啦。即係無論勞方定資方都好，我相信係咁樣一個情況。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我諗 嗱，通脹咧就係令到即係最貼心嘅，因為即係最基層嗰度咧就最能感受到嗰個購買力啦，係咯。咁所以我諗而家呢一刻，當然我就覺得係睇個通脹，因為你始終嗰個工資中位數咧係成個香港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喺裏邊。咁其實有啲唔同嘅其他行業，可能佢哋某一啲原因，佢嗰個工資突然間飆升得好快。咁令到佢上咗去，咁嗰個係一個即係市場嗰個因素比較大少少，特別係即係唔等，即係有一啲人揾得多錢啲，唔等於你嗰個行業都應該跟佢一齊升噶嘛。即係我自己係咁睇，咁但係當然你話完全唔考慮嗰樣嘢，亦都唔適合嘅。所以就係點解我話一開始就係話，你可能譬如通脹睇多少少嘅，咁但係工資中位數可能亦都佔某一個百分比，即係唔可以落後得太多。咁啊，大家中間攞嗰、那個、叫做咩咧？大家都妥協揾一個位，大家可以勞方同資方都可以接受咯。 嗯，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啊。咁唔知道有冇聽眾啊，真係攞緊最低工資嘅咧？又或者係最低工資咧，可能都真係對各行各業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就話啊，有個漣漪效應啦，即係可能你最低工資升咧，就所有工資都水漲船高啦。咁咁或者係你係老闆嘅嚇，對最低工資係維持喺呢個水平咧，都有啲意見嘅。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張先生喺度。張生你好， 張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啊。 係聽唔聽到？ 係聽到啊，請講。 係嗱，至於最低工資嗰度，你哋話即係話咩跟住物價通脹嗰啲，其實你調一次工資嘅嗰個通脹啊，仲高咗。點解咁講咧？上次喺加到37.5，由34加到37.5，咁咧系二月份通过嘅，5月1日生效，系嘛？好啦，5月1日生效，但系当你一公布话通过咗，即时所有食肆好咩好物价全部升晒，简单啲，饮个早茶，叫杯奶茶。14元跌咗16元，16元跌咗18元，中午食碟饭无形中加多2元，咁你一个钟补嗰几蚊，一日你先补得几十元，但系样样都加嗰阵时，样样都去加嘅，你根本上嗰啲所谓嘅受惠就受惠唔到嘅，你包括屋租都系，当你宣布咗加嘅话，分分钟劏房嗰啲一样叫加。 明白，好啊，多谢晒啊张先生嘅意见啦吓。咁啊，不过都喺继续讲呢个最低工资话题之前咧，都要讲一讲咧，就系、是、政府咧就再作出一啲嘅封区检测嘅行动吓。咁、就喺夜晚7点开始咧，咁就系将几个区域咧就划做一个嘅受限区域，要求里面咧就系逗留嘅人士咧就要做强制检测，就系唔准佢哋离开住噶。咁啊，包括嘅地方咧就系天水围嘅天恒村、恒乐楼啦、佐敦有几个地方啊，有长乐。长乐街23至27号，长乐街22至28号，志和街13号，同埋弥敦道咧322至326A号噶。咁而深水埗亦都有几个地区，咁就介乎基隆街239至263号、南昌街89号、大南街256至280号，同埋咧北河街60至674号吓，一带范围里面嘅17栋大厦吓。咁范围以内嘅人士咧，就需要咧喺佢嘅处所系同埋接受呢个强制检测。咁政府目标咧就系朝早。7点咧可以完成晒呢个嘅封区检测嘅行动嘅吓，好啦，咁啊继续讲讲呢个最低工资啦。咁电话旁边啊，请嚟另外一位嘉宾啦，就系劳雇会嘅资方啊吓，雇主代表郭振华喺度。郭振华你好， 系郭振华你好， 系你好，系 点样睇今次个最低工资维持37.5咧？ 其实喺早期佢即系准备要交报告之前咧。我諗我哋都有呢個嘅預測嘅，咁因為睇到個疫情咧，就似乎比較難預料，咁而可能會繼續維持。結果咧喺而家即係出嚟都喺維持，即係呢個即係凍結喺37.5。咁我覺得就而家嚟講應該都係一個即係適合動身嘅時間咯。個主要原因都係經濟大家都睇到，唔使多講啦。香港好多啲行業都即係特別係同啲外向型經濟相關嘅，咁你零售啊、飲食啊呢啲影響都相當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為咗一個即係兩萬人左即係 左右的一些，即是在而家都是用一个最低工资的模式出粮的话呢，这些呢我们都觉得会不会有了之后有个 lock on effect 呢，即是说其他这里会加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性是不大的。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咧，喺正常非即係疫情期間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個漣漪效應。咁呢個就估計就幾難會出現一個即係相對嘅漣漪效應。咁所以即係都係集中喺一啲可能比較即係低收入啲嘅工種裏邊咯，因為呢個真係冇辦法嘅而家。 係係嗱，頭先我哋都訪問咗勞方嘅代表啦，咁佢提到話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嘅薪酬嘅中位數咧，是跑赢了这个最低工资的变化的。咁而呢其实就算你维持了这个最低工资都好啊，咁即通胀都是继续的。咁可能好多嘅呢啲基层市民，即最需要最低工资嘅调整嘅市民呢，咁可能就受苦㗎喇。咁你点睇呢？ 其实就呢、这个好坦白讲，就喺基层市民又好啦，或者基层嘅老板，甚至即系唔同类型大有大老板嗰啲，即系高管嗰啲困难啦。就呢、这个疫情期间咧，所有嘅雇主同埋雇员双方咧都系受害者嚟嘅，因为经济唔好嘅时候，咁你话受害者边啲系最伤咧？就系、是、可能喺即系冇生意做嗰啲，可能会。仲會即係比較受傷，係會相對係大好多。咁你見到好多啲即係鋪啊都唔做啊，有好多都同啲僱員講就不如你放兩三個月啊，咁睇下揾到嘢做嘅，你咪可以繼續喺嗰個地方做，唔翻嚟都唔緊要嘅。如果到時我哋都繼續有繼續翻嚟嘅時候，咪繼續喺度做都可以嘅。呢啲安排係司空見慣嘅，咁所以代表一個咩呢，就係、是。而家真係個經營環境係好大困難，咁所以唔能夠話喺而家即係動咗身之後，即係以後唔會調整嘅。不過睇到嘅就係，如果真係有啲有能力嘅一啲僱員咧，喺同級啲僱員，如果特別係好嘅啦，我相信呢啲係有別於即係都會獲得。即係一啲即係即係調整工資嘅機會嘅，因為喺個疫情下，如果個僱主又能夠喺疫情下都有生意做到嘅咧，咁我相信即係一啲調整嘅一啲同其他有啲分別係有唔同嘅對待嘅鼓勵咧，呢啲係經常喺個管理嘅層面上面都會做嘅咯。咁至於頭先你講係咪？喺因為而家佢對佢哋係有一啲好大嘅即係生活上壓力咧。我哋都睇緊就係即係喺如果而家疫情下咧，大家都係出現一個困難嘅情況，咁而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即係點可以做啲補底嘅工作，咁局長即係勞福局局長呢方面都要靠政府係喺呢方面多做一啲舒緩嘅工作啦。僱主係真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佢自己都搞唔掂。即系比较难去继续咯吓。 系 郭振文，我想问一问咧，因为其实今次咧，居民就有即系代表咧，即系议会嘅代表就唔愿意去签嗰份报告，其实都系第一次出现啦。咁其实我想问一问就话，其实喺会议期间会唔会其实劳方同资方之间嗰个关系都好紧张咧，或者对话其实都针锋相对咧？咁另外就系话你自己觉得，其实呢一个制度有冇需要改善咧？即系譬如今年结果第一次出现咗有议会嘅代表都唔愿意签名，咁之后会唔会再出现咧？你几？角度或者你的想法就是那个制度有没有需要有一些的更改或者改善呢？ 这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呢，他会看到呢就有三方的代表的。咁有勞資雙方咧，做一個係即係係學者嘅代表。咁喺學者嘅代表裏面咧，佢係睇一啲數據嘅。咁所以唔會，因為呢個制度係我同意係好嘅。咁點解咧？因為佢睇學者數據，佢又唔係勞方，又唔係資方。佢完全喺個經濟嘅下行嘅時候，或者上行嘅時候會維持幾耐咧？下行會維持幾耐咧？佢哋會用一個客觀啲嘅數據咧，係作為一個評估。咁我覺得呢個制度咧係行之算係有效嘅。但喺過去嗰四次，我哋睇到佢嘅即係調整嘅幅度咧，有啲都係喺六點幾到八點幾個 percent 都有。咁我自己覺得從來未試過咁差嘅情況出現，全世界嚇，咁所以喺今次應該係屬於一個即係例外嘅事件咯。 咁你話因為今次而要做一啲制度上檢討，我就覺得暫時就好似冇乜即係理據去支持。 嗯，嗱，阿郭振华，其实咧都见到以往最低工资要调整咧，咁劳资双方一定系有分歧嘅吓，即系劳方可能要嗌升高多啲，咁资方咧就可能觉得升得唔使咁多啦咁样，咁但系咧以往咧都系得出到一个共识咧，咁就系大家攞一个嘅数字咧就交俾政府去建议，咁你点样睇今次真系连一啲丝毫嘅大家让步共识都做唔到咧？究竟系即系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头先你讲好啱嘅，就系喺个会议上边咧，我自己嘅即系经验咧，我唔系讲紧系佢哋嘅委员会啊，我自己经验咧，即系你会将你代表嗰边咧，就遇到嘅困难咧，系好坦诚咧，你直接讲出嚟嘅。咁而你讲完，佢又保密嘅制度，又唔会讲俾其他。即系人知啊，你嗰边个讲过啲乜嘢咁样？咁呢啲嘅系大家可以讲出佢哋嘅即系最担心嘅地方喺边度？就因为咁样咧，就可以喂，原来最担心都可以用呢啲方法解决到，咁咪可以将即系个分歧里边可以即系缩细咯。咁所以个即系劳资双方嘅对话里边咧，我相信一定系有一啲即系大家嘅立场，如果好硬嘅时候系倾唔埋嘅。咁你傾唔埋啫，但係如果大家繼續傾，有心去傾嘅話咧，你就必須要咧喺一齊，大家去諗下你對方唔得嘅地方喺邊度。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讓步？咁最終一點係咩咧？就係勞資雙方大家都要同一條船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冇請唔到人，其實嗰個僱主都仲慘嘅，因為佢兜牛火啦，揾唔到嘢，係好難去經營。咁至於今次同上一次，即係以往有咩唔同呢？以往呢係要揾人，即係僱主要揾人。咁你話喂，我要嗌高啲，咁真係又揾唔到人，佢又要咁嘅時候，喂真係唔得㗎咁樣。咁其實最尾如果你嗌高咗，會出現咩情況呢？可能對整體嘅社會嗰啲持份者都即係受損害嘅。咁如果受損害，我哋如果唔講出嚟，可能即係我哋聽到嘅，可能頭先啱啱最尾都講到啲茶餐廳嗰啲影響就係其中一個嚟嘅。 Okay, 即係影響最大嗰啲邊啲？咁呢啲以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呢一啲，即係公開同大家都説明咗，即係要睇所有持份者嘅影響有幾多。咁、如果我哋講嗰啲出嚟。接受咗，咁咪大家可以再傾咯。 好啊，多谢晒郭振华，多谢你吓， 唔该晒。 郭振华咧就系劳雇会嘅资方啊，即系雇主嘅代表嚟噶。金文峰佢有郭振华认为，其实都要大家去到坐埋同一条船啦吓，先至可以即系大家得出一个共识吓。 系啊，其实我啱啱都想问其中一个问题，不过时间关系咧，因为其实即系当然啦，资方就会同讲啊，我哋同呢个劳方系坐埋同一条船，但系似乎今次连即系有与会嘅代表唔容易签名，连签名都唔愿意，究竟呢条船系咪仲咁稳固咧？其实已经系破裂咗咧，即系根本上大家去唔到一个共识。 嗯， 系咯。 其实香港系好难得嘅一个风水宝地，九条龙落脉，中间一条脉喺尖沙咀过，两条户脉，一个喺吸水门，一个喺鲤鱼门。 年廿六瓜流年 喺历史里面话咗俾我哋听，大疫症啦，大疫症之后咧都会有战争啦，即系有啲好大嘅改革咧，系如影随形嘅。 佢系电信行业嘅领军人物，又系风水堪舆高人，佢系 Bruce 林国成。 恭喜大家得心应手，所有人都一团和气。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性骚扰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亦都没有灵丹妙药是可以马上见效。 香港家书有评基会主席朱敏健。 有人认为订立反性骚扰政策很多时只是纸上谈兵，但是我认为凡事都有第一步，如果连最基本的政策都没有，又怎样预防和处理性骚扰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咧就嚟到晚上嘅7:26啦。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金文峰喺度啊。 大家好， 金文峰啊，就睇翻咧今日咧就係新增確診嘅新型肺炎嘅數字咧就係25宗啊。咁當中咧就24宗咧就係本地個案嚟噶，亦都有咧就係4宗咧就暫時源頭不明。咁其實咧就見到雖然話係回落咗少少啦，咁但係咧就見到咧政府仍然都非常之嚴謹咧，咁就去處理呢個嘅疫情啦。咁剛才都有引述到話，即係又有幾個區咧今晚咧就係要封區係做檢測啦。政府亦都係降低咗嗰個嘅大廈強檢同埋工作場所強檢嘅門檻啦。咁亦都咧係講到話咧，就係因應住個疫情啦，為咗要堵住呢個嘅社區傳播咧，咁政府就話咧就係嚟緊都冇空間咧去到放寬咧呢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所以咧就係嚟緊原定係聽日到期嘅啲社交距離措施，包括係二人限聚令啦、晚市停堂食啦，同埋關閉表列處所等等咧。都要延長多兩個禮拜，就去到咧2月17日，即係咧年初六啊。咁即係話咧，大家嘅過年咧都喺仍然喺呢啲咁緊嘅防疫措施之中咧度過啦。咁可以想象咧，就好多嘅行業咧，即係包括咧，尤其是即係被關閉嘅啲處所咧，佢哋就真係嗌曬救命啦！真係好多時間，好長時間咧，都係冇得開門做生意啦。 冇錯，但係其實我哋又睇翻咧，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叫第四波啦，嗰個疫情。其实之前嗰几波咧都试过，就系话当啲数字稍微回落咧，政府又放宽翻嗰个呢个措施，咁结果又多一波嘅疫情过咗嚟。咁我估政府而家就系吸收我之前经验啦，即系我相信，除非真系去到清零嘅啫，我估计政府唔会话喺呢段时间咧系放宽翻呢个措施，特别其实就系话去新年嗰阵时咧，如果即系冇呢个措施喺度咧，大家拜年或者出去唔同地方食飯或者見面咧，其實亦都有可能令到由嗰個而家第四波疫情，我都叫佢做第四波啦，因為仲未完，可能又再個數字會向上飆升。咁所以喺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諗大家都冇辦法嘅啦，即係香港人可能今年嘅過年都比較可能會少啲出去拜年啦，係啦。 但係點樣睇呢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成效咧？即係雖然而家話即係二人限聚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啦，咁晚市又禁堂食啦，咁但系你仍然都系真系见到街上面系多人嘅吓，即系无论系公共交通啦，系一啲嘅公众场所，譬如商场啊咁，仍然系唔少人嘅。咁你嗰个社交距离措施系咪真系咁有效咧？咁但系同时你好多一啲嘅行业啊，咁佢哋话已经我哋愿意乜嘢都遵守啦，咁但系仍然都唔俾佢开，嗰啲嘢真系牵涉住好多打工仔嘅生计，佢哋真系出嚟开晒记者会，喊晒话而家真系冇收入啊，要翻去自己老家嗰度咧，就系靠啲即系年长嘅长辈咧去养住佢哋先啊，甚至都交唔到租，好多呢啲社会问题都系要兼顾。 系啊，咁所以其实另一方面就系政府嗰、那个即系嗰个支援个政策又唔到位，呢样嘢亦都系事实嚟嘅。即系本身你当然喺防疫嘅角度嚟睇，你当然希望系延长佢啦，除非你个数字再一路跌到去清零。但系如果而家呢一刻，即系咁多各行各业面对住呢个困难咧，其实之前其实政府一路都嗰啲补就业等等各方面嘅津贴咧，其实我都知道好多都未到位。咁呢样嘢亦都系政府责无旁贷嘅。咁即系我只能够讲，即系两个政策其实应该同时都系推行嘅，即系防疫系继续做，但系支援嘅政策都要有。但系而家防疫系继续做咗落去啦，但系支援嘅政策未到位咧，亦都令到好多行业系嗌晒救命。咁所以呢样嘢我谂系政府或者睇下点样可以改善翻呢样嘢，系咯，始终系防疫而家系排第一嘅。 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晚上7:00起将天水围、佐敦、深水埗部分地区列作受限区域，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争取明早约7:00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包括天水围天恒村恒乐楼、佐敦长乐街23-27号、22-28号、志和街13号。同弥敦道332-326A号，深水埗就介乎基隆街239-263号、南昌街89号、大南街256-280号、北河街60-74号一带，范围入边嘅17座大厦。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4宗本地感染，4宗源头不明。 初步確診約有二十幾宗，再多一名確診病人離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計183人死亡。旺角朗豪坊五樓 Uniqlo 有三名嘅員工確診，佢哋曾經參加過私人聚會，同店最少70名員工要接受強制檢測，部分人要接受檢疫。另外，機場三跑群組再多五宗個案，救世軍南山長者之家一名院友確診，一名職員初步確診。至於四名源頭不明個案，一個是家庭主婦，另外三人從事文職。四人居住的大廈被納入強檢名單，包括柴灣興華村美華樓、將軍澳富康花園九座、元朗塘頭埔村十六號、屯門友愛村愛輝樓。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維持最低工資時薪37.5元，是最低工資自2011年實施以來首次動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委員會考慮到香港經濟處於深度衰退，失業率高企，大多數委員共識是維持最低工資不變。他提到有小部分委員不同意，雙方分歧非常大，政府考慮經濟環境後認為可以接受大多數委員的共識。他又說，在目前情況下，一年一檢反而可能導致最低工資不增反減。勞顧會僱主代表郭振華支持動薪，雇员代表邓家彪对动薪感到愤怒，劳联亦都强烈不满，担心20,000名基层员工冇薪加，购买力同生活质素进一步下降。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透露，早前到深圳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政协委员，将会好快到深圳接种第二剂疫苗，然后会第三次到深圳检验有冇抗体。唐英年说，自己由于敏感，对接触流感疫苗亦有过敏反应，因此未有到内地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过他说，三月北京将召开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同全国政协委员接种疫苗，既可以保护自己，亦可以保护他人，令北京的疫情不会恶化。唐英年说，虽然自己没有接种疫苗，但相信不会影响参加两会，因为目前没有要求与会者一定要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啲防疫措施的封路俾大家知啦。九龙啊，咁喺呢个油麻地啦，同埋深水埗区咧，都系因为有防疫措施嘅关系有封路嘅。油麻地嗰边咧就长乐街啦、志和街近住西贡街至南京街嗰段，深水埗咧就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大南街都系有封路措施噶。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个龙尾喺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湾嗰边嘅入口咧龙尾就喺启福道油站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中区红棉路上山啊，近住科达中心一带啦，罗便臣道西行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纪莲拿里至到旧山顶道都仲系多车嘅。九龙方面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系多车，龙尾近亚皆老街。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钻石山，西行线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至于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净系屯门市广场嗰段多车。 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九龙城嘅界限街天桥咧，喺凌晨时分会有工程噶，喺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5点30分，连接界限街东行至到太子道东嘅一段行车天桥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那里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我系林以乐，由2月份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嘅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晚上，我会同大家探索心灵世界，活出正向人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政府嘅社交距离措施啊，包括系二人限聚令啊、晚市禁堂食啊、关闭一啲表列嘅行业等等咧，系会延长到2月17日年初六噶吓。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啦。咁啊，金文峰啊，我哋都同一啲业界嘅人士一齐倾下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林瑞华你好， 林瑞华你好， 你好你好。 嗱，咁晚市禁堂食咧就系延续到年初六啦，就影响到你哋噶啦。咁你哋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咁有咩嘅反应啊？ 其实即系你睇到呢排啲确诊数字，其实都冇落过咧。我哋都有心理准备，都预咗新年前系冇噶啦。咁只不过而家政府宣布咗，我哋就即系下定决心，即系有可能有啲铺头会已经下定决心哦。就未必會，因為我收到啲消息都係有唔少鋪頭同我講，如果真係新年前都開唔翻嘅，可能佢哋真係捱唔住，就寧願索性就結業咁樣咯。 嗯，因為即係傳統嚟講咧，即係過年前食咧，可能好多嘅食肆啊都會做一啲嘅團年飯生意啦。咁以往都係啲旺季嚟噶。咁今年嘅情況，如果即係其實之前有冇話都俾啲客去訂位啊？咁而家譬如仲要繼續禁晚市嘅時候，咁其實你哋個應對會係點樣啊？或者即係 其實大家都唔敢去揾去俾客訂位，因為都唔知道政府肯唔肯開啊，會唔會開得翻？同埋就算開得翻，如果佢可能好似之前咁都係放翻8点9点两人一台嘅，其实係冇乜意思嘅。我哋做到嘅生意都係非常之有限，咁所以如而家咁嘅情况就都好无助。其实成个而家你哋见到成个业界，即係尤其是一啲酒楼啊或者一啲高级餐厅，其实佢哋嘅影响比起我哋好多小店更加大，因为佢哋其实真係靠年尾嗰啲公司聚餐啊，或者團年飯啊，可能真係年尾揾埋成年仔嘅。咁而家佢過往一年已經冇收入啦，跟住再去年尾嗰嚿都冇埋嘅時候，咁我相信嚟緊真係會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結業潮咯。而且政府嗰個保就業都已經完咗啦，亦都唔會再有，亦都唔見得政府會有新一輪嘅時候。可能好多公司都未必捱得住。 嗯，其實即係晚市禁堂食都一段時間啦，咁其實都有啲食肆會轉做晚市外賣啦。咁你哋行咗一段時間嘅晚市外賣啦，個情況點咧？其實圍唔圍到皮咧？ 你要睇下個別餐廳咯。咁我自己嘅餐廳就未如理想嘅，有啲尤其是如果係可能你係一啲火鍋店咁樣，其實你真係就好難 佢叫到人咁多人係願意個火鍋外賣，就算佢同你買，可能佢買少少料，其他屋企有嘅，例如菜啊，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做呢啲嘢，其實好靠現場。喺現場食嘅時候不停食，咁不停加，可能會飲下酒啊，飲下嘢，咁不停加。咁但係而家你只係做外賣嘅時候就冇咗呢啲啦。然之後亦都唔係咁多人願意去做外賣，可能求其食一餐就算。所以變相同埋外賣嗰個成本又會增加啦。我哋一定要做節啦，而家好多你見到去外賣又做節，然之後又有啲外賣嘅包裝物料啊，咁各方面嘅嘢，令到其實可能真係勉強維持到我哋嗰、那個正常營運，但係真係好困難咯、 啊。而家政府就研究緊咧，就係話喺一啲嘅特定條件之下咧，就俾啲業界咧去到復業啦，或者可能俾食肆可以做埋晚市啦。咁、就包括話即係要求一啲嘅顧客去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啦，又或者係要求食肆去改善佢哋嘅通風情況啊，員工咧恆常接受檢測啦等等。嗱，問著你哋啦，即係一啲嘢食肆，如果真係要遵守曬呢啲嘅措施，而俾你哋開翻晚市，你哋願唔願意接受呢啲條件咧？ 當然喺我哋嘅角度係有好多方面嘅嘢，政府未解釋，剔除到我哋疑慮。首先，例如安心出行咁樣啦，佢係咪真係可以確保到啲個人私隱可以受到保障咧？呢、這個第一方面，政府係。因為而家政府的公信力實在太低了，很多時佢市民未必願意相信。咁如果我哋其實佢係只係將嗰個矛盾增加咗喺我哋個食肆上面，其實我之前都有提出過，其實你係咪可以喺啲公眾地方，例如我喺啲燈柱啊、油桶度整一個嗰、那個 QR code 整落去，然之後佢 scan 嗰個位置，就係證明到佢係喺方圓30米或者50米範圍以內嘅餐廳，佢揀翻。然之後就可以，點解要將呢啲矛盾位擺落去我哋餐廳同個食客身上面呢？如果真係有啲食客唔肯做，咁我係咪變相我其實係陷於我哋呢兩難？我哋又要做生意，但係又唔可以好強硬咁去逼個顧客。然之後仲有就係、是你講緊嘅就係去檢測啦。咁如果我哋去檢係員工檢測啦，咁檢測嗰個成本係邊個去孭呢？咁然之後我要。定時定候揾啲員工去檢測嘅時候，我哋人手安排係點咧？各方面政府其實係咪會有啲咩支援資助俾我哋咧？其實政府冇啊，你肯做，其實由去年頭，我哋由疫情開始嘅時候，其實成個業界都一直好配合政府嘅即係嘅抗疫，我哋都好想做到正常生意。只可惜嘅係政府個抗疫政策不停咁有漏洞，但係佢每一次就係要揾我哋飲食業界嚟到去開刀，要我哋去呢樣嗰樣。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做齊都唔等於政府你個防疫政策係有效，可以真係可以保證到香港冇確診、冇人確診。你睇到今時今日嘅情況，你就已經可以證實到政府其實佢自己嘅政策咁多漏洞嘅時候，你叫我哋飲食業界做幾多嘢都係一樣冇用。 咁樣其實當然政府嗰個防疫政策都有好多人詬病啦，但係關於啱啱講嗰樣嘢，其實即係當然，譬如安心出行呢樣嘢，咁當然未必每一個市民都願意啦。但係其實會唔會即係如果一啲餐廳肯做呢樣嘢，其實就可能有一啲願意即係使用安心出行嘅食客都會多咗咧，即係都會幫補到你啲生意咧。呢個第一點啦。我想問一問，第二樣就係話你都聽到一啲消息咧，就係話啊，假設好似而家咁樣，即係新年都放唔到嘅話咧，好多餐廳啊或者一啲店鋪就決定結業。你其實會唔會估算到大概會有幾多咁嘅結業咧？會唔會引起一個結業潮咧？ 首先我答咗你安心出行嗰樣嘢先啦。安心出行嗰度其實政府其實已經硬性規定我哋一定要貼嗰個 QR code 出嚟㗎啦。而家全香港所有食肆都要貼啦。以我嘅餐廳為例，我係由第一日到而家，我係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客人係去用嗰個安心出行嘅。所以你就算你政府去立例去規定嘅時候，如果你做到反效果，啲人寧願我唔去啦，我唔食，會唔會令到我嘅生意更加受影響呢？呢個係我哋非常之 concern， 即係啲客話：如果要咁樣嘅話，我寧願唔去啦，我寧願唔食啊，或者我寧願買外賣啊，叫外賣嚟送嚟啊，咁嗰啲。或者自己屋企煮啊，咁呢個有咁嘅可能。因為其實而家係唔願意用嘅市民一定會多過願意用嘅市民。你好明顯睇得出喺個喺街上面，你就算你可能你揾抽樣問啲市民，所以呢個我並唔覺得話哦，政府你硬性規定咗要做，就等於我哋生意好咗。 我是一個移民嚟嘅，我不可以話、哦、一定會好咗或者一定會差咗，是一個移民，所以我不覺得是有一個很大的誘因令到我哋業界係要一定要去支持呢一樣嘢咯。 Okay, 另外你剛才所講的置業潮啦，要看看什麼類型啦、嗯、尤其是 我預計的是一些大型的酒樓啦，或者、酒吧類啦，同埋啲高級餐廳可能會有個好大規模嘅業主，尤其是酒吧啦、嗯、因為酒吧佢都好長時間停業啦，而且而家係復業無望咁樣個酒吧好似，咁嚟緊我唔知道幾時就算食肆開返馬戰堂，就可能酒吧都未有得咁快可以復業嘅時候、 嗯、 可能會有超過七成的酒吧未必會捱得住，甚至一些酒樓也都有很大部分的捱得住，反而一些小鋪啊，他做到外賣可能仍然還生存到，但是一些這樣的酒家啊、高級餐廳和 酒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OK， 好啊，多謝曬林瑞華嚇。 唔該曬， 林瑞華咧就係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的召集人嚟嘅。咁你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咧講講第二個頭話，第二個話題啊。 咦，你啲利是封原来用布做嘅，咁型仔嘅瑞文，你梗系预埋我一份顶啦。 细杰，你谂多咗啦，呢啲咧就系一间小社企嘅出品嚟嘅。今集我请嚟佢哋嘅负责人张丽霞上嚟介绍翻，既环保又靓仔啊！ 而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久休复出啊！挨年近晚啊，真系预埋你一份噶。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欢迎你来到伟基百货。 嚟紧是迎接农历新年的节气立春。立春来到即是表示春天的开始了。亦都表示大地有万象更新的意思。我们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身体迎接牛年的来临。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00至2:0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一起联播那些年将为基。 好，自由风，自由风咧就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啦。嗱、嗯，金文峰啊，咁就承接住之前嘅话题啦。咁啊，而家嘅疫情底下咧，咁好多嘅行业咧都系承受紧打击啦吓。咁啊，但系政府咧已经推出过几轮嘅防疫措施咯。咁咧预计咧今年嗰个预算咧已经去到3000亿嘅赤字啦。咁、那个政府嘅财政储备咧已经跌到去得翻8000亿左右。咁可能大概系即系一年到嘅政府開支啦，咁開始出現一個警號啦，仲可以即係支援到業界、支援到社會有幾多咧？咁於是大家就睇下啊，究竟有冇其他地方有錢可以用咧？咁咁啱咧，剛剛咧就係呢、這個金管局啊，就公布咗外匯基金嘅表現，就一月尾嘅時候公布嘅。咁就話咧係外匯基金喺2020年咧就錄得1978亿港元嘅投資收入啊。咁而家個資產嘅數值咧係講緊係45000亿嘅咁。咁有啲人就開始諗啦啊，其實咧外匯基金即係衰則咧就係話有一個嘅維持港元匯率嘅或者貨幣體系穩定嘅一個作用啦。咁但其實有冇可能真係攞少少出嚟係用喺而家紓困上面呢？金文峰你點睇呢？ 嗱，呢個好受爭議啦，定即係啱啱你都提到啦，即係本身外匯基金個功能同埋作用就係穩定我哋嘅貨幣啦。咁亦都曾經試過之前入市就救我哋嘅股市啦。咁所以呢個基金就一定唔係隨便動用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去到呢一個時刻可唔可以用呢？嗱，我覺得未嘗不可，但係呢政府一定有啲嘢要講明嘅，就係話。究竟咩情況之下會咁樣樣去用呢筆錢？因為其實我諗你一講會用咧，咁大家就會諗一樣嘢啦。啊，你有得第一次咧，就可能之後會有第二次。特別係嚟緊，我哋都望緊嗰個經濟前景唔係真係咁好景，即係隨時政府嗰個庫房咧，你擺得一次錢落去咧，之後可能又需要再佢，即係短期內可能又要再擺俾錢佢。咁你就要話都俾市場聽，話都俾市民聽，甚至所有嘅投資者聽，你喺咩情況之下你有可能會再動用？舉例嚟講，即係譬如你要維持我哋貨幣，咁可能要有一個基數，究竟最少有幾多錢喺嗰個外匯基金，你先可以做到呢個咁安全呢？即係你一條安全線喺度啊！咁之上嘅錢呢，我哋可能當庫房跌到幾多啦，我哋就可能會攞幾多嚟用。即係你講清楚個規則，就唔好話啊！我哋個而家冇乜錢啦，咁我哋就去攞啦。咁下次又冇乜錢啦，又再攞啦。咁呢樣嘢一定係會令到投資者啊或者市民咧係會有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啊或者負面嘅感覺。 嗯 究竟即係有冇一條咁樣嘅線可以畫到呢？咁而尋日呢喺立法會嘅一個委員會上面呢，咁就亦都有啲議員呢就係提出外匯基金就係幫補庫房嘅呢個建議啦。咁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呢就講話係外匯基金首要係捍衛聯繫匯率，咁擔心呢一開始動用累計盈餘呢可能會影響市場信心，咁甚至咧吸引投機者借此咧會興風作浪添。咁不如都問問呢位嘅嘉賓點樣睇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啊，陳振英你好， 陳英你好， 你好，係啊，陸生金生你好， 你好啊。咁你又點樣睇？即係咪可以考慮即係動用外匯基金嚟到幫助即係社會政府嘅開支咧？ 昨日我在委员会度问金管局呢，其实就因为我哋有啲同事啦，咁就强烈要求呢就将外汇基金以往累积滚存嘅亦都係8000多亿盈余呢就攞部分出嚟用。咁但係我諗财政司司长同埋金管局都多次对外讲呢就嗰笔钱就唔用得嘅。咁所以我昨日就换个方式就去問啦，我就話嗱，如果講8000多亿嘅外匯基金盈餘唔用得咧，咁啱啱舊年賺嘅1978亿咧，亦都有人提出咧，就話攞一部分，譬如1000亿出嚟，就愛嚟做紓困措施啦。咁嗰度就會比較近期嘅利潤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啊，金管局個答案頭先主持人都讀咗出嚟啦，咁佢就覺得咧全部都唔用得嘅，因為咧。外汇基金是要我来捍卫联系汇率，还有呢就是他们亦都早前是有一个说法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外汇基金的总规模呢其实相对我们的股市呢的倍数呢是不够97、98年我们打大鳄的时候那么高。那因为随着这几年呢很多中概股啊很多大隻的股份来到呢，其实我们的股票市场的规模呢是大了很多的。咁即係如果有人而家去沽空我哋嘅股市呢，我哋用外匯基金去捍衛呢，其實就個實力仲冇當年咁強添。咁所以呢就係完全唔用得。咁作為管理外匯基金嘅金管局呢，我又理解佢點諗。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係話其實外匯基金啦，加埋我哋而家嘅財政盈餘8000億到啦，再加埋香港政府持有一啲上市公司譬如港鐵嘅股份啊，嗰啲都係一個整體屬於港府嘅資產嚟嘅，即係特區政府嘅資產，咁就應該係統一去睇嗰件事咯。咁如果外匯基金本身係唔用得，亦都費事俾啲對沖基金或者係一啲大鱷咧，我嚟暢談我哋嘅聯繫匯率咧，咁係咪可以睇一個總嘅盤子之後咧？頭先我諗啊，金生都講得好好嘅，就係話我哋預咗我哋應該有幾多係唔喐得嘅，咁然後就我哋嘅財政儲備而家好似8000億咧，好似用少少都唔得咁。咁如果我哋個盤子定咗，我哋而家嘅財政儲備8000可以用多2000，甚至我哋可以出售部分資產，將來嚇咁啊，我哋或者發債。咁我哋定到一個數咧，咁其實我諗就令到財政司或者成個香港市民咧都知道，其實我哋仲可以用幾多嚟未必一定是淨係纾困咁簡單嘅，應該係刺激翻成個經濟活動，令到我哋可以重新恢復翻好似以前咁嘅一個經濟動力咯。 嗯，其实动用到呢个外汇基金呢，就可能引起两个嘅一个信息啦，或者影响啦。咁其实就是第一呢，就是即使你话可能是动用一小部分啫，即是可能影响唔到即是捍卫联系汇率嗰个嘅首要嘅工作嘅。咁但係可能有啲投資者就覺得啊，其實即係政府即係香港用開即係外匯基金，可能陸續有嚟嘅，或者係即係係有機可乘啦。即係譬如頭先都引述金管局總裁所講，即係會唔會有啲投機者係興風作浪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即係擔唔擔心都俾人一個社會一個信息，就係其實呢個外匯基金嗰個紀律嘅問題啦。即係其實以往一直傳統以嚟咧，唔用得就係唔用得，而家用起上嚟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將來？仲有又有即系再有一个经济危机又用啦咁样，咁其实嗰个纪律又喺边度咧？咁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影响咧？ 我同意噶，即系外汇基金嘅动用咧，就有头先讲嘅两个风险。第一就系人哋觉得你用咗一次之后咧，你话唔用啫，但系始终你已经开咗一个先例咧，咁以后你再去挡住呢个先例，亦都唔容易嘅。 第二個的確係即係好難講得清楚咧。你今次係咁用，下次係咁用，咁呢個都係好難即係去講得清楚或者說得明明白白。所以我就都覺得咧，外匯基金你話唔用，我係可以信服金管局呢個說法，費事俾大鱷咧有一個借口咧去衝擊我哋嘅聯繫匯率。但係譬如其他鄰近嘅地區，好似新加坡咁啦。佢用佢財政自己嘅資源咧，去拯救個經濟或者係做紓困咧，係冇人話佢唔遵守財政紀律喎。所以我覺得咧，就如果係用於可以挽救到我哋嘅經濟活動咧，我又覺得我哋用咗3000多億，咁啊令到我哋有幾千億赤字啦。咁但係再用落去係咪唔得咧？我又覺得唔係咁睇咯。所以我始終覺得未必係用外匯基金。但我哋財政盈餘嗰8000億係咪一年嘅政府開支就唔可以再去將呢個財政盈餘降低呢？我就唔係咁睇，因為可能好多其他地區國家甚至冇財政盈餘係赤字經營嘅，都係好多例子嘅。咁最緊要我哋用嗰陣時咧，知道自己嘅目的係乜嘢，做到係達到一個乜嘢嘅效果。咁將來我哋都點樣可以通過我哋嘅稅務改革咧，可以令到將來嘅收益，無論係買地好，或者係正常嘅利得税啊，或者係薪俸稅收益，可以追翻我哋嘅支出，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去睇嗰件事咯。 係，陳姐，我都想問一問，咁你其實啱啱都提出咧，即係一啲鄰近地區或者國家咧，其實佢哋嗰個財政甚至係赤字，佢哋其實都可以營運落去。咁其實我哋都明白，但係同時我哋又要考慮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基本法嗰度咧，亦都提過我哋要量入為出。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諗政府都係比較著緊嘅，所以你見到佢哋即係所以有好多時要使錢嗰陣時咧，佢哋都係跟住盤數好小心，好小心。咁呢個樣嘢其實就。即係而家去到呢個情況，即係當然我啱啱都明白你嘅意思，即係外匯基金咧，始終唔係話隨便就動用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個時刻，其實我哋係咪即係你作為立法會議員啦，你嘅方向，你係覺得係唔好理啦。咁其實雖然量入為出，但係而家呢個咁嘅危機咧，都可能可以接受到呢個赤字嘅。雖然基本法有佢嘅規定，但係你覺得無論如何都係唔好啦，都係要救翻嗰盤數先，條盤數要靚，咁我哋先可以維持翻我哋而家即係香港呢個外向型嘅經濟嘅一個地位。 我會咁睇嘅，所謂基本法要求我哋即係力求平衡咧，佢唔係講單一年或者單兩年嘅。佢喺一段時間內，我哋力求平衡。咁大家都知道咧，前幾年咧，我哋經濟好嗰時累積一定嘅盈餘啦。咁呢兩三年咧，我哋連續兩年經濟衰退啦。咁赤字亦都會出嚟。但係係咪代表咧係用一個一年或者兩年嚟量度我哋嘅收支平衡咧？我覺得係應該要有一啲彈性，反而應該係喺一個經濟循環裏面，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收支平衡。我覺得會更加靈活一啲咯。譬如喺上一個財政我哋有盈餘嘅時候，喺下一次我哋有赤字嘅時候，呢兩個盈餘同赤字可以互相抵消到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冇違反到我哋量入為出嘅總原則嘅。 仲有大概一分鐘多時間咧，都想問多條就係、是，即係你覺得除咗動用呢個外匯基金呢個提議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讓咧，即係政府可以有翻一啲嘅唔同來源嘅收入咧？例如有啲人話啊，譬如發債啦咁樣，咁你同唔同意咧？ 嗱，發債咧我都提過，因為我以往都係做呢方面嘅工作，我就覺得咧發債咧一定要講得清楚咧個目的係乜嘢。你發債嘅年期同埋咧，你個還款計劃，即係你唔能夠就咁發咗話，我發2000億債、3000億港紙嘅債，咁完全冇一個還款計劃。你個計劃係從邊度可以攞翻一啲收入嚟應付呢個發債嘅利息同埋還本咧？咁如果講得清清楚楚咧，我覺得發債都不適為一個選擇嚟嘅。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多謝你嚇。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風嘅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咯。咁今日多謝曬金文峰，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